期。發言人指出，中方堅持及時公開透明原則，同國際社會分享疫情、病毒變異監測和感染人群等訊息，持續同世衛組織開展技術交流60多次，向全球流感共享數據庫分享中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基因序列，為各國疫苗和藥物研發作出積極貢獻。南韓軍方表示，仍然在搜救昨日被干擾墜落的小型無人機。軍方表示，昨日下午在薩德反導基地的駐韓美軍官兵用肉眼發現一架疑似商用無人機接近，美軍利用電波干擾無人機急速墜落。軍方在可能的墜落地點輕上北道星洲郡附近搜索，但是未有發現。南韓軍方研判無人機屬擁有4個螺旋槳的小型商用無人機，相信來自北韓的可能性不大，警方正調查無人機的來歷。天氣方面，乾燥的冬季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寒冷的天氣，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寒冷，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除夕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稍为回升，年初二稍后至到年初三气温再度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01点，升24点，成交金额3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6，升8.0。盈富基金21.72，升2仙；阿里巴巴113.4，跌1；美团164.4，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73.98，升1.6；诺辉健康30.45，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43，升1.4；阿盛医药24.8，跌2.35；京东集团230.8，跌了8.6；药明生物69.1，跌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2，英镑9.611，瑞士法郎8.468，澳元是5.471，加元5.844，新西兰元5.048，欧元8.445，每百日元对港元6.088。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6.649，日經平均指數報26,302点，升164点。港金報17,790蚊，跌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9.68美元，賣出1,910.1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公主道去翻红隧方向，近住卫理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爱民村啊，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卫理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爱民村。咁另外啦，九龙入口头先讲咗啦，公主道过海就喺爱民村。咁其余嗰两条线过海咧，就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卫理道。咁而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排到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就波斯富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华人坟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车龙就喺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

晨，早晨，有得玩，有得食，有得饭，有得听风骚快活人，我系梁继章。 今日系咪年廿七啦？ 系啊， 年廿七啦， 冇错啊， 好快过年啦， 冇错、啊， 黑家婆。哇， 好有陣勢， 嚇死人咩？ 我都好細聲，我自己把聲，都嗌大聲啲。 馬老師啊， 係， 不過你又唔好講嗰個嚇咩人喎嚇，我哋唔講死人。 我知，而家開始解口啦。 所謂啊，係 我越強越強。 今日 做乜集會？ 再嚟 ，Angie， 你講， 我係越強越強嘅強， 越嚟越強。越嚟越长， 大家咁啊？ 咩啲头发啊？剪下佢啦，你啲头发、啊。 我系咪剪咗啦？剪咗我都安 乐嘅，点解嘅？ 因为本身已经好短啦。 系咯，你反而唔系好觉。 系啊， 剪咗个头发， 魅力四射， 好蚀喎咁样。 蚀长。 大家呢啲 系你改过自身啊！你嘅贪心精， 收到。 节目由呢一首《Tokyo Time》开始啊，十四度几温，相对湿度55%，比较干燥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相对生效。今日天晴干燥，早上寒冷，未来数天天晴，随之今日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啊。农历新年嚟先讲啦，越来越逼近嘅时候咧，咁、我相信咧，大家咧都系一路做紧好各方面嘅准备啦。我哋嘅节目都系就住嘅新年咧，有好多嘅内容会推出啦，包括今日咧家居名会教大家洗邋遢 啊，洗邋遢， 冇错啦。我呢两日我唔敢揾佢啊， 为 事又话我得罪佢啊。 你唔系唔可以揾佢， 系你嘅态度， 系啦，就唔好咁样啫。 你跳离咗个问题嘅本身， 你搞错晒， 又系我错， 梗系你错啦。 唔系边个错啊？唔系啊嘛。 嗱、okay, 你第一个就讲老友，你真系我老友咁咪得咯，系咪啊？嗱咁啊，同埋听日星期四咧，阿麦明领师傅喺呢个过年前都会再同我哋讲下另外四个生肖 嘅。 唔单止系过年前啊，喺过年期间嘅话，玲玲都会咧一路陪住大家嘅、嗯。 期间限定啦，呢啲就所谓。 冇 错啦， 冇错、啊。之后就冇啦。 過年 好多朋友仔 系 啊，大家都会出现嘅喺、 啊、 我哋嘅节目里面啊， 一路听， 系咁打电话俾佢哋， 搵唔搵到啊？搵到啊嘛， 有搵到。 Okay, Very good 啊，多 谢晒。好朋友嚟， 冇错，一个电话， 搞掂 啊，搞掂。 咪就系咯。 喂，嗱咁啊，农历新年咧，我相信呢几日咧，好多朋友咧，可能都系屋企咧添置一啲嘅莲花啊等等啦。其实都几多选择嘅，因为咧嗱、嗯，除咗去花市之外咧，喺我沙田附近都有啲铺头，你唔知你嗰区有冇啦、嗯？突然之间个区咧多咗好多，本来唔系卖，系啊系嗰啲，本来唔系卖莲花嘅，佢、 啊、 突然间变咗啲小嘅花档啊，摆晒好多。 少啊，有啲好大。 唔系噶，系唔系佢都摆几棵兰花喺度噶？ 系啊， 系 啊。 跟住你问佢咪卖噶？唔系我哋自己屋企嘅，我哋自己铺。我试过啊，佢无端端个药材铺喺只猫隔篱嗰度摆几盘， 总系有只猫喺度， 一定有只猫，有无限嘅店长嚟噶嘛， 系啊系啊， 咁跟住后屘我就讲哇好靓，我系咪卖噶？佢就讲我哋自己嘅，咁样啊， 系啊， 好靓噶，好多窗噶， 兰花依家大约咧，我调查过啦，大约系80蚊一。窗 啊， 即系如果系啊，即系 一条 啦， 系 啊，即系如果你。啊！我覺得呢樣幾好， 嗯、 你執四支咁，佢幫你砌落個盤， 照計啫嘛， 係啊， 冇錯 啊。 多數啲咩168啦、188啦、 888 啦、268啦，咁 總會有適合你嘅 budget。 係啊，我曾經問一個老闆啊，話咁多人訂 咗，賣花嘅老闆啊， 係啊，就係賣嗰啲蘭花咯。佢話其實有啲假嘅，即係阿陳太訂啊， 做細嘅啫， 咁卑鄙。 诶、欸，唔系， 我以为真系有人订晒噶， 系啊， 事实上佢标明咗写咗，唔知边个已经系即系订咗噶，咁样事实上你唔知点解，你望上去真系靓啲噶， 系啊， 佢其他嗰啲就始终真系点样拣都唔会拣到好似阿陈太嘅呢啲咁靓咯，哇，我觉得真系啊，心理战嚟噶， 其 实有冇靓咗？冇靓咗， 好大好靓嗰啲，哇，1800几啊， 冇错， 就陈太， 仲要系两盘， 冇错， 佢摆晒喺度，跟住。寫住就陳太已訂， 係 佢一定係用咩太嘅， 冇 錯，就唔會阿陳仔。 又或者有時係嗰啲即係鋪頭名， 係 鋪頭名都有見過， 係 啊， 掛心理嘛，好似你哋嗰陣時講過嘛，即係多人嗰啲鋪頭咧，始終你會覺得好似信心大啲。哇！嗰啲花咁多人訂曬，咁啊，梗係 係啊， 響聲訂啦， 會開心啲。 又或者好似喺啲鋪頭咧，採取呢個執笠嘅心理狀態嘛，你有冇睇過啊？即係就嚟執笠啦，咩平到咩四成啊、三成啊減價咁樣。嗰啲其實唔係執笠嘅，擺幾年仲喺住，都有呢啲鋪頭咁啊。 係啊，尖沙咀有一間嘅就係執咗20年啦，但係都仲係喺度話大 壓立壓立在此， 係冇錯。 又話業主 可能佢換咗好多手都唔頂，咁但係其實賣嚟賣去都係嗰啲。 尖沙咀曾經有條街咧賣好多 DVD 啊 VCD 我知你講邊間啦？ 哇，好多電視，我曾經都企喺度睇， 都執唔少係咪？係 啊，係啊，後來而家真係冇曬，冇人 冇啦，而家真 係冇人睇嗰啲碟啦。 另外我啲擔心嘅就係賣口罩嗰啲。 系啊， 系啊， 系啊， 雨后春笋噶嘛，有啲仲专门店添 啊。冇错啊！ 但系，我真系希望，真系希望吓，三月咁啊，等大家都唔需要再即系遮住个面嘅时候嘅话，咁就真系舒舒服服， 呼吸自由空气吓。咁啊，嗰啲口罩店咪谂下点样转型买其他嘢 啦。 咁啊，讲到桃花或者其他啲莲花咧，我睇咗有啲嘅叫时花嘅价钱啊。咁啊，今年咧桃花咧系会加咗少少嘅，加咗大概5% 到啦。 但系听闻好似今年嘅就剑兰失。 剑兰就唔得啦， 天气得多啊， 系 啊，我想买剑兰啊， 我都想，我中意红色。 呢个就系我屋企嘅传统嚟嘅，佢一定系要买剑兰嘅。 我想问你系咪用个中式嗰啲花樽装 嘅？中式嘅花樽， 即系白色，喺啲国货公司买嗰啲。 冇错，仲有个寿星公， 好衬嘅， 一定系要衬 你下边有冇个座？ 有 嗰个座啊， 成套。 嗱，最后个问题， 再问。 有冇用红丝带绑住个花樽？ 以前有，而家冇。 我以前咧就专职帮我阿妈绑住个花樽嘅，咁个花樽咧就绑住个花樽个颈 个口嗰度， 再喺嗰度楞落去后边有啲固定，固定 因为惊你哋咧拱， 系啊， 因为个花樽身个高身啊，系啲细路仔最中意喺度玩掟嚟掟佢，一拱就爆啦，咁咪烂晒。 但系佢以前传统人咧就，譬如话四支剑兰就加三 支菊花，冇错， 系咪一定啊？ 四支 剑兰 一定唔得，七唔得，八。 哦 ，OK， 系啦，一定 系 好研究嘅，系啦，唔好单支嘅，系啊。除此呢个之外嘅话咧，我仲记得嗰阵时候咧，因为有呢啲咁样嘅传统，我唔知点解剑兰特别系衬呢一只咁样嘅旧式嘅花樽嘅。 系啊， 咁我试过有一年咧，就我见到有某一间嘅就系名店，佢亦都系插红色嘅剑兰， 摆喺中间。 佢唔系摆喺中间，嗰个字头系 V 字头嘅一间名店，我觉得好靓，因为咧佢买咗一个咧好高嘅。 花樽 玻璃花樽， 哇， 好大个嘅，好高嘅玻璃花樽，就摆喺佢嗰个 cashier 嗰度，插满晒。我谂嗰度起码有两至三打到啦。 哇， 好靓啊！ 好靓，好靓。 跟住我有一年就学佢咁样做啦，真系好靓，乜嘢都唔使摆。你净系咁样嘅话咧，因为你一入去呢间屋嗰度，你就见到个、你 抢眼 你 focus on 嗰一扎嘢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好似炮竹咁样。嗰一年又特别开得靓咧，所以好。好开心，嗰年好好。不过又有啲人有咁样讲嘅，佢就话如果你要插呢一啲嘅年花，其实唔系太好嘅，就系用一啲咧透明嘅。 系啊，唔好啊。 透明樽唔系咁好嘅，好似话系露财啊，定系啲财漏唔到啊？我唔 系 好记得啦。花樽系应该要睇唔到嘅，咁样咯。 我最近又行咗个国货公司啊，嗰啲白色花樽咧减到咧$800一个。 白色花樽唔系咁好啊嘛？ 唔系，即系有嗰啲 有啲花纹嘅，但系白色底， 有啲雀啊， 金 鱼啊，会唔会靓啊？ 系啊，但系都$800一个，我觉得 好似好贵喎。 如果你有整嘅话，因为嗰啲讲紧嘅系瓷器嘅最薄嘅瓷器，嗰啲其实好难搞嘅。 系 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800+嗱，你买一个咯。 O K， 买一个啦。 一于系咁， 但你话好难搞，意思系咪好难，好容易烂咧？ 好容 易烧花啊， 烧啊，或者你做啊呢啲嘅都系比较难嘅。咁所以其实佢系贵在呢啲， 即系贵人工。 系啊，所以其实$800差唔多啦。 O K， 好 定。你买一个就应该。传一路传落去嘅， 嗯、 你唔会有嘅咩？嗰、那个花樽， 即系阿 贤传 俾阿仔，阿仔再 传。佢每一年只系搵嚟插莲花嘅啫嘛，佢唔会搵嚟插富贵竹啊咁嘅，富贵竹系另外一个噶嘛。 我买嗰个多仔佛咧， 系啊， 你有冇发现我今年我帮佢抹咧？佢光头啊，多仔佛黑掹掹 个头啊嘛， 好似捽咗啲头发。 咁咪六分頭髮啊！ 我用六分咗， 而家頭髮三秒咯。咁證明即係 好笑， 全年冇抹過佢頭啦，係嘛？ 唔係，我年年都要抹嘅， 一年抹一次嘛。 係啊，逼我哋抹嘅。有時我同我 你係咪搽啲生髮水俾我？ 我真係唔知 我而家學下佢。 你用咩幫佢抹啊？係講聲大家聽， 出翻頭髮。你學下佢，可能你頭髮都會多翻啲。 我試下先。 多底佛有黑头发点睇啊？ 系啊， 我听讲佢染发染红色咁嚟啦， 后生晒。 宗教迎新，送虎迎兔。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马小强的家姐，我是马家姐，我最想送走那只马小强所有的懒散、贪心，那大家就会龙马精神，马到功成，恭喜恭喜。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入境防疫防控措施放宽后，第一艘国际邮轮抵港，有旅客表示会在邮轮停泊的两日内争取时间进程购物和到餐厅进食，亦会到大屿山和山顶观光。有旅客说自己居住的地方遥远，坐船访港行程会较易安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经历三年疫情后，本港正逐步走向复常之路，今日再有国际邮轮抵港是重要标志意义，相信邮轮旅客可以带动高消费。他希望从本港出发的邮轮会带旅客到不同的大湾区城市，亦希望吸引邮轮以香港作为母港，同埋邮轮公司在本港建立办事处。旅发局主席彭耀佳说，已经争取今年有16艘邮轮到港，涉及82个航次。邮轮公司代表说，今次的国际邮轮有大约320名来自美、英、欧洲等国的旅客。有报道引述消息指，若果隔离令撤销，指定诊所和遥距诊症服务将会停止。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近几日新冠确诊个案回落至3000多宗，相信情况会维持一段时间，指定诊所应该继续维持服务。他认为社会要复常，需要有退场机制，当新冠疫情去到同流感情况相近就可以退场，可能要等到6至7月。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同一节目说，现时院舍和学生仍要做检测，如果放宽措施，担心在院舍和学校有大型传播，亦可能影响社区长者。他呼吁一老一幼接种疫苗。至于口罩令，梁子超认为2至3月是流感高峰期，相信过了高峰期之后才可以考虑放宽口罩令。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共2172人名单出炉，王沪宁是唯一入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意味将在3月全国政协会议接替汪洋出任全国政协主席。现届政协副主席有24名，只有7人在新一届政协名单上，包括澳门前行政长官何厚华、香港前行政长官梁振英等，预料换届后继续出任副主席。其余17人将会卸任，包括香港前特首董建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政治局委员兼法改委主任何立峰等。政协名单上亦有多名副国级领导人，包括政治局委员兼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人大副委员长沈若若、国务委员王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等，预料很大机会出任政协副主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除夕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稍为回升，年初二稍后至到年初三气温再度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93点，升15点，成交金额4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0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7.4，升3.6。盈富基金21.72，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74元，升1.8。美团163.6，跌2.2。阿里巴巴113.7，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4.44。南方恒生科技最新是4.43，升1.8。诺辉健康30.15，跌7毫。京东集团231元，跌了8.6。药明生物68.65，跌7.5。阿盛医药24.4，跌了2.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28.55，瑞士法郎0.923，加元1.34，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79，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6301点，升163点。港金报177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93美元，卖出1908.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协和街啦，去翻观塘方向，近住联合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秀茂坪道啊，就协和街啦，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联合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秀茂坪道。较早前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卫理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噶，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啦去到桥面灯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有两段比较挤塞，一段就是近着蒲飞路，另外一段就是近着华人坟场对出。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海滨汇一段就车多缓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将军澳道一带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宗教迎新，宋府迎涛。 Hello， 我系 M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希望送走咧我啲家姐同埋哥哥身体上面嘅一啲病痛啊，因为可能年纪渐大啦，咪机器都坏啦。希望保养好裤底，保养好自己嘅身体。希望我啲家姐阿哥个个都身体健康，家人开开心心。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咦，你做乜嘢啊？ 抹窗啦。新年大扫除啊！ 喂，唔好成个身挨住只窗借力啊，好危险噶！ 我会小心噶啦。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加啲润滑剂喺窗罩度就得啦。有问题就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紧要系安全啊！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了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咁啊，练习下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快活人， 早晨早晨，继续翻风骚快活人啊！嗱，农历新年咧，好多人都话咧个意头又好紧要嘅咁样样。咁讨论区咧有个男仔就话：哎呀，我个女朋友咧，嗱，其实呢样嘢咧，我相信好多年青人咧未必好在意啊。咁但系一般人就会觉得，嗯，梗系唔系咁好啦。讲紧乜嘢咧？就系食饭， 食饭 几多样嘢咧？咁样样。咁啊，女朋友咧嗰日咧就阿白毛忽然间话：哎呀，不如你叫啦咁样样。 系。 咁啊，即系嗰个男仔都话：我女朋友其实都细心噶啦，问下有冇咩唔食啊？嗱，呢样一定啦，譬如辣嘅唔食，譬如你又唔食羊嘅，你又唔食咩咁，系啦，问晒之后就叫咯。咁点知嚟到咧，原来佢叫咗咧 七样 餸，加一个汤咁样样。 OK 啊 ，OK 啊， 其实 OK 噶， 系 啦，咁当汤都系啦。但系咧，隔篱啊坐喺度阿姑妈嚟埋食，阿姑妈就话：，哇，做咩叫七样嘢啊？即系大家嚟试咁样。咁 即系有时姑妈 系啦， 关阿姑妈， 个男仔你就可以仲坐喺出声，仲有一样嚟 甜品味道 啊， 咦系， 仲要系咁嘅腥味。 叫曬㗎，仲有 一樣嘢味道， 食咧， 係啊， 咁 啊 唔使你夾錢， 咁啊搞到女朋友咧，即係坐立不安，好似自己做錯事咁樣。 但我想問，點解女朋友叫嘅？ 因为嗰个阿伯母就话：，不如你发版啦，咁样即系可能咧，阿伯母系中意佢嘅，就想即系俾样嘢做下，等佢即系参加咗嗰啲家庭嘅气氛。 我明白，但系有啲奇怪。 系啦，冇理由个 女仔系女朋友发版嘅，因为你同男朋友嘅屋企人食饭嘛。 系啊， 如果系我嘅话，我就一定系 奶奶。 系啦，或者佢就你叫一样。 冇错。 系啦，其他嗰啲就应该叫佢哋叫。 即系唔好落晒佢 嘅， 唔好落晒佢， 唔好自己做 嘅。你叫唔叫龙虾？又貴， 叫唔叫個貴嘅嘢？ 咪咯， 又或者會唔會叫嗰啲佢唔食嘅嘢啊？ 都要考慮， 因為係貨嚟噶嘛。 你蒸魚， 因為一叫海鮮就十三級 跳， 就貴噶啦， 海鮮價嘛。 咪咯，你孖寶原來條臘魚。但如果你叫條東星，可能個價錢 係啊，冇錯，或者叫多寶魚，扁塔塔又唔中意啊，真係嘅。所以呢啲 我 唔知道佢啲後生仔唔識咧， 嗬。陣間你叫叉燒拼盤，得幾嚿？ 我唔會㗎，呢啲我一定唔會㗎。 你叫個魚珠或者係燒鵝一隻， 或者好似你話齋啦，就算我叫完一個，俾個 list 佢睇睇，啱先至落單，咁就穩陣好多。 仲要佢簽個名喺度啦。 同埋一樣嘢嘅就係你個感覺上，你會覺得就係咧，我唔係呢一啲嘅，就係你叫我做啲乜嘢，我自己打曬色嘅嗰啲人嚟嘅。我係有啲乜嘢嘅，我一定係尊重你。 冇錯啊， 最後呢個決定嘅就係你。 一定 係 個老 人。嗱，呢啲真係要啊， 真 係 要。 呢啲 真 係 人情世故， 人情世故同埋尊重人。 尊重你，喂，一樣嘢俾你發辦啦。 同埋以後有啲咩事嘅時候嘅話，佢冇嘢話你。 賴你， 你知嘛？係咪佢冇嘢話你啊嘛？ 陣間翻到去肚痛，都叫你唔好叫我豪噶啦。 係啦，同埋再加上一樣嘢，重要嘅就係佢以後咪同我個仔咁樣講咯。嗰陣時候食飯啊，你 第一次食飯啊，整到我肚痛啊。 係啊，第一次食飯整到我肚痛啊，我已經覺得就係呢個女仔啊，腳 唔好攬落嚟啦。哇，一千個罪名掉落去 啊！仲有嘅就係我叫佢啲發辦啫嘛，真係。 咪咯。 你真係～ 我想攞條魚啊，七嚿水、啊， 即係要屈你嘅話係可以點都可以嘅，所以你一定要滴水不漏呢條魚啱唔啱啊？ 係奉勸啊，特別而家年尾啊，跟住過年啊， 去家長屋企食飯， 係啊， 就好多嘢小心嘅。 我哋嗰啲講過啦，買咩上屋企都係 啊，買咩上啦。 帮唔帮手啊？或者你识唔识帮手？你如果人哋叫你帮手，但你帮到乱晒龙咧，又系衰。 系啊， 手就一定要帮，但系就系意思意思咁帮，同埋佢就系亦都唔好突显到自己真系十指不沾阳春水。 咩都唔识做。 呢啲咁嘅位咧，唔系话你假。而係只不過就喺嗰啲位置嘅話，你好好地去保護自己啫， 冇錯， 係咪？係 啊， 因為其實大家都真係唔係咁傻。 係啊，梗係啦，第一二次食飯，你又唔好要喺度顯示你要公假到著豬肉。 冇錯，冇錯，又係唔得嘅。 兩兩刀再多，文武都對 啦，又唔得嘅。 係啦，真係 拆死白毛。 係啊， 馬小葵有冇帶過女朋友翻屋企俾阿白毛睇？ 佢都係有啦， 有冇啲咩準備功夫？ 嗰陣時幾多歲啊？我想請問。 廿零歲啦。 你帶翻去嘅係咪已經諗住結？分噶啦， 系啊， 系啦， 即系带得翻去咧。嗰阵时 以前好大件事噶， 廿几卅年前，你唔会求其带， 冇错，你唔会求求其其，可能系拍一两年啊嘛，即系其实都冇乜着落嘅。你带翻， 你仲记唔记得白梅有咩讲啊？ 佢 个客反应系点啊？ 食饭嘅，我好记得有一次去食饭嘅， 出街食饭， 喺屋企食， 喺屋企食，哇，喺屋企食就重大件事。 个女仔问我买咩好啊？ 吓，买咩好啊？应该 嗱。我實係話是但啦，求其啦，唔使破費啦。但佢咁個例如講咧，佢真係想買嘅，我都問咗我阿媽買咩上嚟好啊？ 你買嚿金俾我啦，買唔買啊？咁 鑽石戒指啦， 係啊， 我咪喺個褲底喺褲底揞俾佢咯。 咁你阿媽點啊？ 佢好 nice 嘅，佢唔可所佢係兇我啫嘛，係啦。咁佢都真係唔使去幫手。最多佢就话装好快。 而家你讲紧嘅买啲乜嘢啊？ 买咩啊？ 买啲乜嘢？ 记得啦， 即系应该要点买啊？买咩啊？ 其实生果最安全， 生果最安全。 嗱， 唔好净系买橙，橙又好似好肉酸咁样。 买生果篮咯，就系咩都有嘅。 系啊，搭啲苹果啊，提子啊， 五颜六色嘅，老人家见到开心， 细细大体 啊嘛。你仲要识讲嘢喎？ 啱啊， 系咪啊？食多啲生果，祝你身体健康。 因为我有个朋友就试过，即系踩。步步啦，佢话买个生果篮上去俾阿伯母闹啊，贪病啊，咁真系要闹， 唔系啊，伯母， 佢真系一句劈合埋，佢就话贪病啊，咁样， 伯母贪病，贪病，我买葡萄嘟噶，我唔系买呢个， 唔系佢真系呆晒啊，我跑真系好委屈，佢系男仔嚟嘅，佢特登带个女朋友，仲要买一个好贵嘅果篮，真系。 咁應該點咧？可唔好個果籃裡面嘅即係 加支酒咁樣係嘛？ 係啦，即係即係 hamper， 即係講緊嘅就係一個嘅就禮物籃咧， 冇錯，咁樣會好啲啊？應該會好啲。 係喎，你又真係啱喎，淨係生果又真係有似探病喎。 係咯，佢 又或者似開演唱會啊？ 開演唱會就整個燈牌啦，白帽， 白帽你好， 喺度閃燈仔嘅， 白帽我哋支持你 喺樓下，然後打電話，阿媽佢嚟咗啦，嚇開個唱， 真係 喎，白帽你好， 係啊，跟住有班後援會，白帽後援會， 白帽白帽， 我哋支持你， 白友白友， 咁就開心啦， 喂，過年唔好嗌白帽， 係啊，叫啱田， 係啦。 大家快啲揾筆抄低啊！ 係啊，跌落白友，趕唔切啦而家。 係啊，嗱，唔好話我唔點醒你啊！呢啲全部都係經驗之談。 冇錯， 小心啊，唔好踩。 小心中伏啊你！ 深度气温相对湿度56%啊！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会有家居明同我哋讲讲洗邋遢嘢。11:30就由中医啊取上，梗系你一定唔可以错过个环节啦。Lonely 嘅呢一首。The tide is high. Oh no, the tide is high, but I'm holding on. I'm gonna be your number one, number one, number one, number 网上情，经典重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顺顺利利、无风无浪地过一生。野队的二人组合1990年进军乐坛，可惜两年之后因为一次交通意外，引致了他们的事业画上句号。他们的名字就叫做 Face to Face。两个成员 Jody 吴少芳加埋 Connie 蔡慧玲，1990年以 Face to Face 推出佢嘅同名大碟，连美人呢个商台叱咤乐坛生力军组合金奖，同埋港台最优前途新人奖优异奖。第二年佢哋推出呢一首歌曲《情迷 Milano》，一炮而红，可惜1992年发生交通意外。令到一切暂时都要成为一个顿号，不能再去了。 Judy 咧，1992年不幸遇上严重嘅车祸，四肢瘫痪。虽然咧只系得一只手指轻微喐动，但后来凭住妹妹嘅支持，继续对人生非常之乐观积极，研制出一个独门嘅辣椒油，继续做下生意添。证明人生，只要你唔放弃自己，大家都唔会放弃你。来自一张旧嘅唱片，揾到呢一只歌曲《Face to Face》。一些 刚告别又再见，是困倦，不相信已分开过一段，还是陌生了，长大了，千年亦未如冬天，这次重遇只想 人生的意外不能避免，但是人生除了意外还有爱，爱令到我们更加坚强地面对人生一切不稳定。今日 Face to Face 已经不再存在，但是他们的歌曲相信一直会留在喜爱的乐迷心目之中。送给大家有这首《是意外还是爱》。 可以在本港建立生产基地，生产组装合成法的组件，并在过程中做好人力资源调查和培训工作。另一名工联会议员陈永恩关注引进重点企业的措施，他说在国药港用的问题上，不少药厂都关心有关在香港设立生产线制作内地研发的药物有什么税务优惠等，当局希望尽快跟进。检测承办商双达生物科技创办人焦燕涛表示，近日很多地区的检测中心网上预约都额满，以寻日为例，没有预约检测人士要排队一至两个钟头。他预料未来几日都会爆满，因为临近春节假期，不少市民回内地和外游。 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很多人不熟悉过关的检测要求，接获很多查询，中心已经增加人手并加贴通告，估计每个中心会增加一至两成人手，主要解答问题和疏导人流。立法会议员江玉宽在同一节目表示，昨日有很多市民前往检测中心，昨晚放工时间在丽角村、横头磡和大角咀枫树街的检测站都出现人龙。他昨晚曾经到丽角村了解，认为樽颈位在门口，很多工作人员要回答查询、收费和核对电话，希望增加场地工作人员。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翠积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稍为回升。年初二稍后至到年初三，气温再度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18点，升咗36点，成交金额6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3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2升5.4，盈富基金21.74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74.08升2.6，阿里巴巴114.5无升跌，美团164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4.42升2.2，京东集团232，京东最新是231.8跌7.8，药明生物68.75跌6.5，诺辉健康30.4跌4.5。阿盛医药24.2跌2.9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3，英镑9.596，瑞士法郎8.477，澳元5.466，加元5.84，新西兰元5.039，欧元是8.435，每百日元对港元5.9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92。日经平均指数报26,301点，升163点。港金报17,7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99美元，卖出1,90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观塘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跟住联合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全线解封，而家龙尾有待消散，排翻喺顺天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尤丽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薄扶林道去返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就喺摩星岭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富山道桥底。 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比较车多繁忙。封路情况，九龙塘歌和老街有渠务工程，去到下午四点钟，歌和老街去翻深水埗方向，介乎义德道至德云道之间一段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方向，仲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有冇兴趣进修啊？ 我哋做楼面要进修啲咩啊？ 饮食业基本安全课程咯。 阿叔，我传菜多过你食饭啦，做咗咁多年啦都冇事，呢啲嘢唔使噶啦。 冇事？你睇下你只手啊，辣到伤晒啦。你都系听实《美电康江》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了解饮食业嘅工作安全建议同职安健升级食肆计划嘅详情啦。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唔好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揾到人喺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嘅帮助，仲可以多啲参加有益身心嘅活动，丰富自己嘅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老公，你睇下个天花漏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个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揾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喂，早晨，家居明。 早晨，早晨， 欢迎欢迎， 早晨。 你咪闪耀啊？ 系啊，见啦，阿明哥咧，夹下夹下，我以为你老友。对你不善 啊！ 我以为佢 棘你， 我以为佢带你入嚟， 在心啊！ 带你入嚟时候，伸只脚棘一棘你啊！ 上个礼拜你爆佢嘢啊嘛，我啲听众好开心啊， 系咩？ 但系佢好唔开心， 你关唔关？ 佢都唔出声， 唔使理佢感受啊！ 你老友事，关唔关你老友事啊？关唔关你老友事？系咪佢棘？唔系你老友棘你系嘛？ 唔系佢， 从来都唔系佢老友。 不过系啦，佢唔系我老友啊。 冇错，佢唔系佢老友。 搞清楚， 系女友唔系老友， 系泛泛之交， 食饭之交。OK， 得好。唔系，首先多谢家居明啦。今日咧就少少唔舒服嘅腰部系咪啊？扭亲系嘛？闪腰嘛？ 闪腰嘅。 唉， 你做乜嘢？你闪咩啊？闪开啲咩？ 唔好讲啊！琴日起身嗰时乌低身， 头晕， 攞少少嘢一夹起身就 攞红酒啊嘛！ 唔好讲出嚟啦， 三零蚊嗰啲叫红酒，你真系 你嗰啲就系、 是、你又嚟，你又嚟啦！佢又想踩人啦！ 诶、啊，阿马先生，我话俾你听。唔可以背后讲人坏话，我十点几有听紧嘅节目，你话我小气啊嗱！ 好啦，喂嗱， 你咁样讲佢就真系小气， 佢基本上系小气。今日咧嗱，年廿七啦，听日年廿八啦，所以今日家居明咧就吓带啲洗邋遢嘅资讯同我哋分享。 年廿八。 就 洗邋遢。 你做咩指住马小强嘅？ 佢咪就系邋遢咯，洗咗佢系咪？系啊，啲钱邋遢嘅洗咗佢。 啊、okay, 好， 你一次邋唔邋遢？ 唔系。 家生，请你讲清楚啲年廿八 马生， 家先生， 你唯一要洗嘅就系你听日攞啲漱口水朗口， 太臭太臭啦！ 我一日一句，一日一句， 佢唔好朗口，佢直含住嗰泡朗口水翻嚟，咁就一定干净， 系啊， 活咗佢啦， 外敷内用吓， 冇错，嚟嚟嚟嚟。 好啦，我哋 廿八洗邋遢最污糟系咩地方啊？其实 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咧，即系年廿八洗邋遢咧，好多人咧就成日话拖地啊，嗯、或者咩，其实啊嗰啲唔见唔到光嘅地方先系最污糟嘛，啲渠啊嗰啲 有乜所谓啫？见唔到光你都话， 其实嗰啲味系会出 工厂 啊， 最卫生啊嗰啲地方 嘅， 系嘛？好啦，我哋首先逐样讲下先啦。嗱、 啊， 首先咧龙头咧，我哋。嗰啲水垢啊，系水龙头，咁水垢咧，有阵时你抹极都抹唔干净。好啦，咁点样做咧？你用食用嘅梳打粉， 嗯、 然后咧即系渗啲梳打粉喺嗰啲龙头度啦，一阵间、嗯，然后嗰个柠檬头，即系当然有少少肉啦吓，咁、咧你就去 捽下佢， 食嘅柠檬啊吓，系啦，食嘅柠檬 就切少少柠檬头，但系有少少肉啊要，咁你就咁样擦佢。 因为头先你讲两个头嘛，一个龙头一个柠檬头嘛，系嘛？咁你搵柠檬头捽个龙头定龙头捽个柠檬头咧？咁系有少少混乱。 都得嘅， 如果你可以嘅话， 如果你可以 试下嘅，有冇人咁笨？ 柠檬头捽个龙头， 系啦，攞个柠檬头去捽个龙头，咁咧。你整完之后咧、会拧晒噶啦，吓、 我都试过咧用呢、這、一个一刷正牙嘅嗰啲牙膏都 OK 喎、 冇咁理想， 哦、即系你呢个就 理想， 即系整完之后就拧烂， 拧晒。如果整完之后咧、你觉得唔够拧咧，就攞块白 就再捽啦， 攞块白要系咁省下佢。 喂，百洁布省完之后咪放晒咯， 唔系即系淋嗰边啊，唔系有钢丝嗰边， 明白明白。 咁、你就会好靓。 其实柠檬。头柠檬头加呢个梳打粉咧，系咪省边度都得噶？即系除咗龙头之外， 你省嗰啲 肉干嗰啲得唔得？省块面 一阵有唔同嘅地方，又有唔同嘅即系 做法， 做法 噶 喎，系啦， 系 啦，就咁样啦。 即系呢个就可以搵嚟洗嗰啲水渍， 系啦，龙头嗰啲水渍啊， 系啦，龙头嘅水渍，好， 咁就好好噶啦。 嗯， 好啦，咁第二咧，我哋成日讲即系不锈钢星盘啦，嗱呢度咧。真係極佳噶啦！咁咧個不鏽鋼星盤，好啦，你點做呢、你開即係塞咗個窿先啦，開少少水，然後落一殼檸檬酸， 檸檬酸普通水就 普通水，即係水喉水得噶啦。咁你塞咗個窿啦，放少少，即係可能放一寸到，視乎你個邊有幾污糟啦，你咪放多啲，放少啲，自己決定啦。然後落一殼檸檬酸。 檸檬酸係咩嚟噶？即係檸檬汁。 唔系，叫食用柠檬酸， 哦、 买到嘅， 直情就叫柠檬酸。系我都要柠檬汁， 我 用翻头先， 因为我以为你话系柠檬嘅酸，咁我咪就滴啲柠檬汁落。 粉嚟 嘅，柠檬酸 系柠檬酸系粉状嘅， 系 咁你落 喺边啲地方买啊？五金铺 吓，好多地方都有嘅吓。咁、你就滗一壳柠檬酸 倒落 咁耐，唔使搞佢噶啦，乜、都唔使搞。 系 咁咧，佢你浸佢 自己会。 有陣時視乎你污漬幾污糟啊！咁我嘅習慣係點浸呢？就係臨瞓之前你先浸咯， 幾好喎！ 浸一晚， 佢浸一晚第二日咯。我話俾你聽咧， 有冇味㗎？ 冇味㗎，冇味 㗎。 成個不鏽鋼星盤 新嘅一樣， 新嘅一樣。 嗯、 好啦，咁當作你如果真係太污糟咧，你就可以。落熱水， 哦、 即係倒啲熱水落去添，咁、就一定新嘅一樣噶啦， 一定攞得乾淨， 一定得、 嗯， 一定好新嘅一樣， 定係可以係應用於任何不鏽鋼 嘅嘢。一陣都會講水壺啊， 因為有不鏽鋼。 阿凡凡之家同你講，想問你嘢啊， 有問題，有破綻， 醒啦你， 咩叫有破綻啊？即係你覺得人哋講啲嘢 唔 啱？ 係啊，你個不鏽鋼星盤個底就乾淨咗啦。 佢咪话睇你有几污糟，所以落几多水咯？你有冇听、啊？ 你可唔可以听书啊？你 我有啊！ 我话几即系睇个边几污糟，咪放几多咯？ 我都证实 污糟，咪放多啲咯。 哦，得啦，冇嘢。 你要系要冲出嚟？ 唔系啊，佢嘅意思佢就我明佢讲乜嘢噶。有时有啲人嘅不锈钢嘅星盘咧系好高噶嘛。你嘅意思嘅就系话，其实如果系嘅话，系咪应该要 放 到 啲水？ 系啦，放高啲水 即系如果你 当 做你个侧边位都污糟，好污糟，咁你咪再 放 高 啲 咯。 系咯， 佢意思咪就系咁。 佢有讲啊。 斩嗰个去水位，佢画个窿，去水位啊窿。 嗱，我又覺得個問題嘅就係其實你嘅理解係不嬲都有啲問題嘅，係 冇錯。 人哋就已經講咗嘅話，唔緊要， 大家都明白。 係啦，好難講嘅，真係有時大家就智慧有高低，唔好介意，唔好介意，係啦，閃親腰唔好嬲。 係啊，我真係痛啊，有啲激動。 因為你嬲嘅時候咧，嗰啲位咧係會扯住抽住抽。 係冇錯冇錯， 無謂啊，佢唔值得。 始終一家人，唔好啦嚇，家有一份啊，寧赤揾笨啊。 好啦，咁另外仲有 就唔系我申报少少，你做呢、這个。动作之前咧，最好揾啲洗洁精，系洗干净先，即系咁依个洗咗先，系啦，然后先去做呢个柠檬酸吓。 嗱呢个位你又唔得，咁你早啲讲噶嘛，咁样嘛系嘛？ 诶，阿梁继忠，我记得啊，我写低咗噶。今日嘅所有节目内容咧，大家都要戴翻对胶手套。 梗系啦， 我未试，戴翻个头，你都唔讲戴咗个手套， 戴翻 个头 盔 先， 戴翻个头盔先， 系咯， 我记得好。 好啦，咁啊，等跟住我哋讲完不锈钢嘅升盘之后嘅话咧，仲有啲咩嘢咧？ 好啦，嗱咁咧，我哋咧，我哋个隔气啊，无论系厨房或者洗手间个隔气咧，其实咧，我哋当我平时洗嘢咧，你一定有啲啊残渣啊碎，即系碎湿， 所以每次我掟一掟佢咯， 就跌咗落去嗰、那个。 隔 气 里面嘅， 咁咧你就扭开个隔气， 哇好臭噶！ 咁你都要做噶啦， 都要做，要做， 真系千年嘅。 唔系，咁你做密啲咪唔会咁臭咯？你一年做一次咪梗系臭死啦！ 我一年做一次啊， 咁你一两个月做一次咪？ 都系睇翻我自己食过啲咩， 全年喺晒厨，全年都个菜单睇翻食，跟住再煮过嚟食。 咁你扭开个隔气，扭开个隔气啊！咁咧你就会。即系倒掟翻晒啲出嚟，然后咧就再攞个白胶洒一洒佢啦，或者即系攞啲 漂白水 啊漂漂佢啦。好啦，咁但系记住扭出嚟嗰时咧，下边有个盘，因为随时削一声有啲水流出去吓，咁我哋一定要做。好啦，咁但系我可能家里边即系得个老人家，佢自己又即系唔识整，咁就用吹而求其次点做咧？就係塞咗個去水窿，將啲水放到好高，然後一掹，咁就唯有用嗰個水壓，去 沖， 去沖走佢啦。 隔氣 係啦，啲污糟嘢啦。咁當然係一係會好過二啦。咁但係真係有時你真係做唔到，又要污低，又要扭，咁你未必得，咁就用二嘅方法去做咯。 我以前睇嗰個方法咧，就用梳打粉加醋啊嘛，即係倒啲梳打粉先，再淋啲醋落去，咁會有少少噗一聲，咁就會痛啊痛，但係個效力咧都唔夠你拆開嚟洗咁好。 嗱，其實咧。你頭先我個一就係用檸檬酸去洗清盤啊嘛，咁你咪可以做完個隔氣，然後先用檸檬酸去浸，最後啲檸檬酸咪落埋去嗰度咪做 最最全面，最全面 一舉兩得。 其實拆氣真係要拆開嚟睇洗， 要 噶，好污糟 嘅，好污糟嘅，好污糟，即係頭髮絲啊咩都有，都係喺洗手盤嗰啲嘅，係 啊， 冇錯。但有時會揾到啲幾好嘅嘢嘅，我試嗰時揾到 隻戒指， 真㗎， 真心。 哇，係咪？ 但 係 跌嗰時唔知㗎， 個戒指 跌嗰陣， 同埋嗰啲 耳環， 係 啊， 係啊，真係唔記得。 O K， 因為佢衝咗落去嘛，係啊，你話哦冇啦咁啊嘛，跟住買個新嘅得。 然後咧，第三啦，就係用熱水去即係。保護熱水落落，因為咧 呢個可以經常做嘅，係 其實經常做嘅， 呢、這個經常做。 因為有啲朋友咧，佢就唔用熱水洗碗洗碟嘅，咁嗰啲油咧就一路黐住喺條渠嗰度， 一路沿住條渠一路落去，好恐怖嘅，隔氣都有。 咁你又要倒，咁啊唔係倒一壺，即係倒完一壺一陣就再倒多壺，即係你唔介意倒兩三壺，咁咧。就成個味道清， 你會唔會聽嗰啲咩聲？咁呢個就為之乾淨嘅。我問下啫。 唔係咁啊冇。 我唔會嘅， 冇呢啲嘢嘅。 OK， 好難講。 好啦，咁然後咧就仲有啦，我哋成日都面對啲塞嗰啲， 塞咗嗰啲， 塞嗰啲 嘢。 好，咁一般我哋就用傳統嗰啲泵，即係用手咁樣泵幾下啦。咁但係而家咧，你有啲叫壓力泵，隨到買到嘅啫，即係平嘅去到幾廿蚊，貴嘅100-200蚊都有嘅。咁就係自己好似即係泵單車咁，你自己即係咁掹， 挫 到佢挫唔到啦，然後咧撳住落個去水位嗰度一开枪，叭一声，咁佢就有个好大压力咧，将里边啲嘢冲走噶啦。 家居需唔需要用到咁样嘅压力泵啊？我请问，会唔会咁样会整烂啲喉管啊？唔会嘅， 唔会嘅，唔会嘅，即系几廿蚊或者100-200蚊啫嘛。其实好几好用噶， 啲力有限， 系啦，几好用噶。即系我即系我真系自己。 话我永远我叫啲朋友用嘅时候咧，我自己一定唔系话我喺边啲 听翻嚟， 我系自己买一个，然后自己试咗系得，我先。 即系用家嘅意见嚟。 我想请问一样嘢，嗱，有时你会发觉嘅就系屋企可能去水嘅时候咧，佢可能去得唔系咁好，或者去得比较慢，系咪嗰阵时候已经开始要做手脚咧？系啦，咁如果你整咗呢个压力泵之后嘅话，会唔会佢就哇咁样就乜嘢都？ 好多， 系 顺好多。咁 即系你会 feel 到嘅系嘛？ 你要睇下你系。即整嗰啲咩啦？如果可能頭髮嗰啲咧翹死咗咧，就未必得啦。咁但係如果你係普通嘅嘢咧，一般都解決得到。 一般都鋸到 嘅。係啦，即係順好多噶啦，已經係啦。 好 就係咁啦。 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嘢可以提醒大家 咧？好啦，咁咧頭先問過啦，嗰個檸檬酸做咩用啊？嗱，我話俾你聽啦，古有 皇太后 真近明，歌詞的 歌詞的 今有。家居名檸檬酸，好啦， 系啊，有啲勉强要 算啦， 年尾有你。 喂，但系歌词的真系唔好立乱用， 唔系好用啊， 我知啊， 系啊，以前就话用歌词， 因为你讲开歌词的，我真系试过有一次几乎受伤啊， 系化学真系嗰啲有腐蚀性嘅，真系唔好用，我真系唔好用啊。好啦，咁。你我哋嗰啲热水壶啊，热水壶吓，或者你啲不锈钢煲咧，又系一样啦。落少少柠檬酸落去，然后咧好快浸着佢，即系当煲水啊。水一滚咧，你个煲咧新噶啦， 干净晒， 全新。 哇，咁好用柠檬酸， 系啊，所以我就话，所以阿马先生好多次啊，你有冇办法咧？好似阿曾先生咁样，即系有咁多人，我就谂一轮啊，柠檬酸就系最。 同埋呢一样嘢冇咁危险啊，咪即系可唔可以话使用方面？ 嗱，柠檬酸咧，其实如果你揾手电筒系冇事嘅，咁除非你有伤口，有伤口咧就会少少乸。如果你冇 戴手物咯，所以头先你咪戴晒手物， 所以我戴咗头盔噶啦，头先吓。好啦，咁变咗咧，你柠檬酸就可以洗热水壶啊、不锈钢啊、 杯啊、 茶杯，你茶杯咧，唔系好多茶渍 啊， 搞极都搞唔到噶嘛，攞啲柠檬浸啊， 攞下中嗰啲牙膏渍得唔得？ 黑色嗰啲都得，咁你就攞去浸，浸完之后咧，再搵块百洁布散一散，冇晒噶啦。 哦，喂，几好喎！ 系啊，我有只杯，我好中意噶。咁一路都哇啲积积住我，然后就制药咁样做，干净晒啦。咁咧，如果系杯咧，有阵时你亦都可以用梳打粉，加温水，都得嘅，系啦，都得嘅。即系你冇屋企冇柠檬酸，诶，搵梳打粉。 有一期我觉得梳打粉咧，即系应该为呢一期啊，梳打粉好红啊。 系。 你咪即係清潔嘅嘢嗬，其實每一期都有唔同嘅嘢噶。 其實梳打粉咧，如果你衫污糟咗咧，你落啲梳打粉落去，然後咧就加醋，即係倒啲醋落去，咁 一齊 洗 淨， 洗嗰啲， 係啦，浸一陣， 啊嚇。Okay, 即系浸一阵，然后就再咩就得噶啦。 明白，好啦。另外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嘅就喺家居清洁当中嘅话，我最憎嘅就系瓷砖啦。 系， 因为有啲罅啦，系嘛，同埋其实佢又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嘅话咧，你会发觉佢上面都好似有一啲番碱嘅渍，系咪啊？嗰啲叫做咩啊？嗰啲渍喺度嘅。 水垢啊，都 系啊，水垢类似啲咁嘅嘢，你好难搞嘅。 好啦，你头先你讲牙膏啊嘛，牙膏就喺呢度用啦。 哦， 咁咧 嗰 条阿罅隙咧，你就攞啲牙膏即系。 切落条罅， 攞条牙刷刷，甩噶啦。好啦，咁但系如果你想效果高啲咧，有啲叫做美白牙膏啊嘛，跟住用美白牙膏， 哦，就啲贵喎，等下， 唔系争少少啫。好啦，但系如果真系啲千年老积，你咁样做都唔得咧，嗱，攞啲漂白水，唔使稀释，攞只湿纸巾好，棉花好，咁就 染一染， 然后印落去，咁然后再攞张保鲜纸封住佢，咁而家墙身就贴埋胶纸啦。噏佢一晚， 系呢个真系好好，我试过嘅，冇错。 第二日咧， 即系第一撕开嘅就 扯晒出嚟， 真嘅一样， 吓扯扯晒出嚟噶啦。 OK， 咁我当做如果有啲好紧要嗰啲咧，你就攞即系当做有啲渍唔系罅隙啦。咁你就点样咧？洗极都唔甩咧，攞把单面刀片削佢，瓷砖唔怕嘅，攞个单面刀片削佢咧，即 系 好似刮佢咁样， 批下佢， 干净晒噶。 哦 ，really good 呢个。好啦，仲有另外尾嘅就系有一个就系今日咧就系家居名，唔好话我唔提醒你。家居名叮 小贴士， 家居名叮叮嘅咩好啊？所有污渍一扫清。 到底系乜嘢？ 最 最憎嘅就係微波爐同埋焗爐啊！ 係啦，嗱，嗰微波爐點做咧？哇！即係你知有陣時你煮嘢咧， 蛋都有變 啊，污糟蛋啊，抹極都唔乾淨，嗱點樣做 咧？你咧肚痛都光。 散弹枪， 点声点声。 好啦，咁你就攞啲醋，即系攞一碗唔使大碗嘅半碗啦，就煲佢几分钟。 煲佢几分钟，什么叫煲佢几分钟？ 叮佢几分钟？叮佢几分钟？叮佢几分钟？ 系啦，咁咧你然后咧煲完叮完之后咧，你就攞块布抹咧，味又冇晒，污渍又冇晒。 哇！ 好 ，very good。 连入物洗邋遢， 唔该阿邋遢先生埋位，企埋一边， 受口啦。 好，多谢晒， 见你咯。 好， 多谢大家，祝你拜年啦， 拜个早年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共2172人名单出炉，王沪宁是唯一入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意味将在三月全国政协会议接替汪洋出任全国政协主席。现届政协副主席有24名，只有7人在新一届政协名单上，包括澳门前行政长官何厚华、香港前行政长官梁振英等，预料换届后继续出任副主席。其余17人将会卸任，包括香港前特首董建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政治局委员兼发改委主任何立峰等。政协名单上亦有多名副国级领导人，包括政治局委员兼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人大副委员长沈若若、国务委员王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等，预料很大机会出任政协副主席。立法会举行第六次前厅交流会，讨论包括引进重点企业、组装合成法等议题。处理席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会后表示，在引进重点企业方面，不少企业已经与当局沟通，主要涉及创新科技方面，例如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议员欢迎当局提供一站式服务和主动出击的做法。至于有关企业的身份，黄伟纶说一般在商讨过程中不会透露，为免对企业造成压力，如果有成果当局会公布。对有议员提出从内地回港的市民通关时可否用快测代替核酸检测，黄伟纶说医务卫生局和内地相关单位会密切留意和沟通，如果有新安排会公布。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指出，在优化海滨方面，当局提出检视保护海港条例的初步方向，如果涉及市民享用海港的设施包括码头等，当局会在法例引入简单机制处理。他引述议员大致支持有关方向。有报道引述消息指，若果隔离令撤销，指定诊所和遥距诊症服务将会停止。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近几日新冠确诊个案回落至3000几宗，相信情况会维持一段时间，指定诊所应该继续维持服务。他认为社会要复常需要有退场机制，当新冠疫情去到同流感情况相近就可以退场，可能要等到6至7月。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同一节目说，现时院舍和学生仍要做检测，如果放宽措施，担心在院舍和学校有大型传播，亦可能影响社区长者。他呼吁一老一幼接种疫苗。至于口罩令，梁志超认为2至3月是流感高峰期，相信过了高峰期后才可以考虑放宽口罩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 除夕同埋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稍为回升。年初二稍后至到年初三，气温再度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32点，跌44点，成交金额6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5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8.6，升4.8；盈富基金21.66，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73.74，跌8仙；阿里巴巴113.7，跌8毫；美团162.7，跌2.1；南方恒生科技4.41，跌0.8仙；京东集团230.8，跌8.8；药明生物68.3，跌1.1；诺辉健康30.9，升5仙；比亚迪股份222.00，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5，日元131.23，瑞士法郎0.923，加元1.34，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77，欧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6,777点，升638点。港金报17,75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3美元，卖出1,90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佐敦智和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智和街近住茂林街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新鸿基中心，快线去跑马地和北角方向就在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在告示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北大街都是挤塞，龙尾在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车多，龙尾在摩星岭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还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量力而为，记住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同埋唔好左穿右插。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宗教迎新，宋府迎涛。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梁荣忠，睡晚上送走的就是同家人那一份陌生感觉，因为太耐没回过家了。阿妈，我会多啲回来吃饭，不用再说这么久不回来我认不到你了。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扔扔，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 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一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咧，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 好嘢，好嘢，但我今日讲嘅呢样嘢嘅话，就唔系真系好嘢 啦，真 系唔好啊，系啊，讲紧咧就同一啲可能有啲头晕啦、啊，或者喺度讲紧嘅就即系雨水不平衡啊呢一样嘢。我曾经学都试过下嘅，就有一段时间咧，成日都见晕咯。咁、但系咧，我就会以为嘅就系即系可能唔知可能同啲血压啊，可能会有关啊咁、因为咧，原来我试过我就血压低噶，系、啊。咁所以其實我都唔知道究竟咧，係啲係咪其實可以係分好多種唔同嘅病徵嘅話、都會引發嘅，就係、是、可能雨水唔平衡啊，或者個人會見暈嘅咧。正常喺中醫 嗱咁樣講啦，啱嘅。其實咧引致頭暈嘅成因有好多嘅， 係、 即係譬如話你琴晚唔夠瞓，今朝起身都可能會有機會見頭暈啊嘛， 或者踎低起身見頭暈。 嗱咁呢一啲真係成日都會聽到人講嘅，但係頭先講到啦，譬如血壓高、血壓低。咁都會有頭暈，咁好多時候我點樣可以知道當其時我係血壓高定係低咧？ 度咯， 咁啊度有機就有得度啦，但係有陣時冇機嘅， 冇機係身。 咁當然啦，高嘅就意思嗰個壓力大啦，咁、所以理論上咧，如果喺個人個表現外在。面色都會紅啲啊，個人咧亦都比較相對當時可能急躁一啲啊，個人心跳亦都可能會快啲啊，手腳咧又滾啲啊，咁呢啲咧就通常都係有種高血壓嘅現象嘅表現， 火滾 係啦、可能佢同人即係傾緊偈啊，啊澎湃緊嘅時候咧， 係 啦，呢啲係最常見 澎湃緊。 咁因為喺中醫角度咧，佢個陽氣亢旺，咁樣咧火旺咧就會動風。动风咧，个人就产生有头晕嘅现象。咁呢种咧就多见系阳亢啦，血压高啦引起嘅。但系相反，血压低就好似佢个对面咁样啦。佢面色可能会比较苍白啲啊，手冻脚冻啊，个人冇朝气啊，好攰啊，成日都提唔起劲啊咁样。咁呢啲咧就真系血压比较低，气血不足型嘅，可能佢又会头晕啦、成日個人咧都好似都係好攰咯， 有氣冇力啊， 冇錯啦。咁但係佢哋嘅特徵咧都係有一種暈暈恍恍嘅啫。但係相反咧，如果好似頭先提到有一個叫做耳水唔平衡嘅現象咧，佢都係暈，但係佢嗰種暈咧好突顯嘅。佢個頭擰左擰右咧就會暈到天旋地轉咁樣。是啊，好犀利嘅， 即 系 一令好急令就会晕。 系啦、啊，佢慢令佢都会晕噶。 慢令都会晕，只不过慢动作都唔 系啊，佢慢动作佢都直 好严重噶 咯。譬如话嗱，佢正常人我哋瞓紧觉啊，咁瞓醒啦，咁啊喺张床度咪坐起身咯。佢一瞓又一瞓低又坐起嗰个动作咧，佢就已经能够吹使到佢晕。咁佢要即刻瞓翻低嘅。咁可能佢另向左边望完嘢，望下右边嗰个人，佢又晕噶啦。咁佢晕嘅定义佢就系 同隔篱嗰个人有关系。 天旋地转， 咦？原来系你 作呕反胃。 哦， 系啦，系啦，个人好辛苦嘅， 有 尽口都出唔到咯，床都落唔到咯。 基本上佢都唔喐噶啦， 唔 work 咯，唔 function。 佢可能咧就会眯埋对眼咯，因为佢一擘大眼咧，佢就更加晕啦。咁所以咧就有一种叫做圆晕嘅意思。圆咧，我哋成日都有个词语就目圆，即系眼花晕啊，头晕咯。咁啊头晕眼花作呕反胃一齐嚟。咁多数咧啲病人当时梗系好担心啦。 哇，喐下都暈喎，個人又辛苦又嘔喎，咁啊即刻就多數會睇醫生啦。 嗯， 咁如果去睇西醫， 點睇醫生啊？如果你話你出街， 係啊，咁屋企人陪，佢會休息。嗱，佢唔喐， 即係坐定定先。 係啦，經過一段時間有休息咧，佢會好啲嘅，會好啲嘅，食啲嘢定定地又會好啲嘅。總之佢唔好擰個頭，唔喐得個頭擺動咧，佢就冇咁犀利嘅。係，因為頭先成日講嘛，佢坐瞓低變坐起身，或者由擰左變擰右。其實喺我哋每一個人嘅耳仔裏邊咧，就有一個叫平衡器官。 係， 咁呢個平衡器官如果失靈，咁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容易產生暈咯。咁、 嗯、 但係所謂失靈嘅元素咧，都係同我哋嘅氣血、 嗯、 有冇滋養到呢個器官有關， 嗯、 又或者會唔會有其他細菌去侵襲咗呢個器官，令到佢發揮唔到佢個良好功能。咁、 嗯、 但係多見咧就係虛，即係身體弱，氣血唔到咧就為多見。 嗯、 因為有耳水唔平衡咧，譬如好似而家冬天。 嗯， 咁好多人都比較凍啦，咁啊，所以佢身體又唔夠強，啲氣血上個頭又唔夠好，咁佢可能甚至乎有血壓低添，咁個眼睇嘢平時又蒙噶啦， 我係咁咯， 係啦，咁啊耳仔咧又可能會有 眼又蒙耳又聾啦， 有耳鳴。 我有啊， 耳鳴好辛苦噶。 我正想讲嘅就系呢个耳仔嘅耳，因为你讲紧耳水啦，会唔会其实都伴随咗有一种嘅病征嘅，就 系 会耳鸣咯。我有成会喂， 冇错， 有啲佢拆噶，即系好似喇叭。 其实好叻噶，耳仔佢嘈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啲气血滋养佢唔好，佢就想你只手咧埋去喐下， 系啊，笃下佢，系啦，揿下佢，舒服啲啊。 咁所以你笃下佢嘅时候，即系泵下泵下啲血，令到啲血气旺翻喺个区啊嘛。 嗯， 咁呢个冇人教我哋，自己都会咁样去做。 嗯， 自然反应。 咁但系中医角度咧，耳水唔平衡，因为同个耳仔有关咧，又会考虑到同个肾相应。 嗯、 因为中医角度，肾开窍于耳。 系。 咁所以耳仔嘅功能唔够强，佢个平衡器官失调，佢就会有呢种元晕。 嗯、 重点咧，我哋就要去治本，就要补肾。 嗯。 治标咧，就要即刻点样可以令到嗰个耳仔嗰个位置啲血气好。 嗯。 咁譬如话啦，以前啲老人家教嘅一个方法咧，就系好似我哋胜利手势一个 V 字咁样。 系 V。 系啦，咁就食指同个中指之间咧，就夹住咗嗰只 耳 仔去搓。 搓佢。 系啦，擦擦擦擦擦喺个耳壳嗰度擦擦擦擦擦。 我成日见到咧，阿姐成日咁做。 系。嗱，有呢、這 个真噶，佢叹无事嘅话，佢就会喺化妆间嗰度系咁样擦噶啦。佢话好好嘅，间哥冇，嗰阵时佢未识间哥。跟住我哋问佢啊嘛，我就话姐点解会咁样嘅？佢话你知唔知道啊？喺耳仔侧边附近呢啲嘅位置有好多穴位嘅。 冇错，呢、這个真 的。佢话有病就医病咧，冇病嘅就做令到自己诶会靓啲 嘅。冇错，呢、這个唔系呢个系真实嘅， 真噶， 真实嘅， 靓啲添啊！ 因为点解咧？我哋头先讲嘛，如果擦兴只耳仔，只耳仔同个肾相应嘅，咁就简单叫做补肾。 嗯。 咁如果我哋嗰個耳仔啲氣血行得旺，我哋好多人都見過街道呢有啲耳穴療法， 係啊， 嗰隻耳仔有好多穴位嘅。咁、 嗯、 其實耳仔係一個全息杯，係反映我哋全身體嘅信息都有嘅。咁、 哦、 如果我而家唔講佢係邊個位打邊個位先啦、 嗯， 我成隻耳仔我都捽興咗佢，咁、 嗯、 所以嗰隻耳仔就會充血咯，咁、 嗯、 啊發熱咯，咁、 嗯、 就即係令到個身體嗰個氣血旺，有一個補腎嘅功效。咁、 嗯、 當個血液循環喺個耳仔度好啲嘅時候咧，耳鳴啊，或者頭先講嗰啲耳暈啦，耳水唔平衡引致嘅暈咧，我哋都會少啲發生。 Sir，有個問題想問，因為咧有人同我講，佢就話：哼，你冇用噶啦，你做呢啲咁嘅嘢。我點解啊？因為咧細細個嘅時候好興咧，就係氹氹框，我整個耳殼啦，都係穿曬耳窿。佢話當你一打咗個窿之後嘅話咧，啊， 泄咗道氣， 有冇啲咁嘅事啊？我好唔開心。 有唔係 用咩填啊？ 其實咧，即係咁解。当嗰个位置损伤咗，因为你打咗个窿嘛，咁嗰个原始有嘅一个对应身体嘅反射区咧，嗰个穴位咧就等于零咗， 真系噶， 系即系冇咗，冇咗就唔代表佢，即系你只不过少咗一个可以爱嚟调节身体嘅位置，但因为你嗰个位置系相应紧你嘅内脏啫，咁但系你喺嗰度整咗个窿咧，你点你以后都揾唔翻嗰个位可以做得噶啦嘛。咁所以咧就即係你俾人少咗一樣嘢去做保健咯，咁、 哦、 但係就唔代表會令到個身體有咩變壞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唔做一個局 部嘅立場，我淨係以成隻耳作一個整體計就冇所謂嘅。 哦，我都有嘢問，我都有嘢問。我聽人嚟講咧，啲老人家話咧，如果譬如話即係你睇個耳仔嘅顏色咧，就知道嗰個人嘅身體狀況。 嗯， 即係特別啲病危嗰啲人咧，如果個耳仔冇曬顏色咧，就 灰色啊，就差唔多嘅。係 冇錯，係 咪請教下？ 呢個係嗱，因為我哋本身中醫都有講望面色，咁你耳仔其實都喺個頭面部嘅一個位置嚟嘅。咁但係任何一個器官其實都要得到血嘅養潤， 嗯， 所以我哋平素喺個面部嘅肌膚嘅顏色喺亞洲人、東方人咧就係、是、黃皮膚，係咁啊，而充血啦就帶紅咯，咁所以就應該係紅黃相兼嘅， 嗯， 咁但係如果你個顏色係可能係晦暗黑灰， 嗯， 咁呢個係一種身體啲血液循環差， 嗯， 啲毒素聚集嘅現象，咁呢個都係代表個身體可能唔夠強壯啦，或者有啲慢性病啊，咁， 嗯， 身體就會有呢個現象咯。咁， 嗯， 有啲人咧就真係冇血色嘅，咁呢個就真係純粹係氣血不足。血氣可能有冇一啲其他原因導致佢生成唔夠， 嗯， 或者佢可能有做緊某一啲或者疾病引致到佢流血啊、失血啊，咁咪會差啲咯。咁， 嗯， 但係中醫睇耳仔咧，就好多時候會睇下佢大隻定細隻啦。 耳仔大隻定細隻？ 冇錯啊！ 嚇， 阿嘴上嗰只得唔得？ 大隻好 靚，係啊， 我就係咪細隻耳仔 嘅？都合乎比例嘅， 都合乎比例。點睇為之係合乎比例啊？ 如果嗰個人佢本身高大，大隻耳仔望落去就係相對細，咁啊比例就唔平衡咯。咁如果耳仔嗰個即係大隻嘅同細隻嘅比喻咧，強壯即係腎氣好，個耳仔就會大隻啦。咁啊，腎氣虛，個耳仔就會細啦。咁腎氣係我哋一個人嘅先天之本。咁，如果你個先天嘅遺傳因素好啊，你又強壯啊，隻耳仔就會大隻咯。咁佢相對個身體就對應係比較強壯。 所以有啲人又話喺相學上面睇佢哋耳仔大隻咧，同埋佢有長 命， 咁就為 冇 長 命。即係呢個都係有關係，都係健康。健康嘅象徵咯， 哦， 所以如果好似頭先話耳水， 太矮啊你， 耳水 日日拉嘅扯耳仔認錯啊， 所以咧嗱，我哋頭先講翻個雲啦，耳水唔平衡嘅人咧，你擦興嘅耳仔就係有一個叫做充血令到個耳仔， 嗯， 可以盡快治標。你亦都可以用我哋之前講過一啲方法，話揾啲熱敷敷下個腰，咁， 嗯， 就補腎。咁，嗯，嗰個咧亦都可以固本培元。 係， 但係總係需要咧，就係要食一啲具有補腎嘅一啲湯水啊， 嗯， 或者係一啲中藥啊等等。 對應嘅就係耳水不平衡。 係啦，嗱，但係佢對應耳水唔平衡咧，嗱，我哋當係一個治標嘅先， 嗯嗯， 例如川宮白子天麻魚頭湯。 哇！呢，這個正啊，好中意啊！但我中意 嘅，你落药材唔多就唔会苦嘅， 哦 okay ， 你落得多又唔啱， 嗯， 因为咧川宫白子天麻呢啲咧一般都系用一至二钱咁少嘅啫，系啦，咁你又落翻几片姜，跟住咧就落少少淮山杞子，咁啊放个大鱼头去煲咯， 哇，好味， 好好味， 呢个汤水咧其实即系引血上行，去翻个头，去翻个头面，咁啊即系话唔会净系走去个耳仔嘅，成个头都到噶嘛，啲血上到去，啲风就会减少，云就会减轻，但系呢个现象咧。都是純屬治標方向， 嗯， 因為通常耳雲的元素咧就同頭先話血壓低的雲唔同， 係 佢係腎虛引起的， 嗯， 所以咧就一定要補腎， 係 唔補腎咧，你個症狀就好容易翻轉。咁， 嗯， 補腎嘅，譬如話我哋成日都會聽到嗰啲杜仲巴戟，呢， 嗯， 啲就係強腰腎噶啦。咁， 嗯， 你可以用巴戟， 嗯， 用杜仲，跟住用黑豆、栗子。 哇！ 系啦，就煲你唔想食内脏嘅人嘅，你就煲猪展咯。 嗯， 啊，你 系啦， 食内脏煲猪腰， 猪腰， 因为猪腰就走翻去个肾嗰度。 哦，就补你个腰， 补肾， 补肾 系。咁啊，当然啦，腰为肾之府，咁啊，所以咧肾气好咧，就腰骨都会强。 嗯， 只耳仔咧就又会听嘢好，咁啊佢又冇咁多呢一种耳晕嘅现象。 嗯， 因为咧我哋见到好多病人咧，佢哋通常睇医生食药都系食啲止晕啦、止呕药啦，食住嗰刹那咧就减缓咗佢嗰个问题嘅。 系， 但系佢个人咧就总系唔精神、唔 sharp。佢可能睇一陣報紙或者睇一陣手機咧，佢又暈噶啦，因為佢係啊， 佢睇啲咩？ 佢唔夠 係啦，唔好睇，忍一忍啦。 佢唔夠精神， 系啦，个人一用神咧，佢就消耗咗佢脑水，佢本身脑水就唔够，个人攰，所以咧就唔应该即系太劳碌嘅。如果当有呢个病，咁我哋以前就见过有啲咧系揸的士嘅，咁佢长期聚精会神喺个工作，喺个路面啊嘛，所以咧佢又可能休息得唔够，咁个人咧就慢慢就消耗过度，就出现有呢一啲耳水唔平衡咯。咁所以我哋一帮呢啲司机大佬去补下个肾，佢肾气一好咧，个人就精神啦。咁但系咧就亦都有试过咧，就见到啲司机大佬中意睇戏嘅嗰阵时候，咁佢咧就去某一间戏院咧就睇啲 3D 咧。咁一睇 3D 一戴眼镜嗰啲咧，佢又晕噶啦。 系啊， 系啊， 有啲人话佢哋唔睇得 3D 电影 噶。唔得噶啦，系啊。咁啊，再加上有某几间嗰啲戏院要行翻落地下旋转楼梯咁样咧， 又唔得， 旋转都唔得。 佢一路晕啊嘛，佢晕，所以你要拣啲地方就唔好，系啦，因为佢本来个平衡能力。个表现冇咁好啦， 即系唔可以玩平衡木啦。 系啦，你系咁揈佢咧，咁 或者旋 转 木马咯，唔得，唔可以。 所以咧，即系耳水唔平衡咧，就系最重要。其实喺中医立场就系补肾。 咁有冇啲咩生活嘅禁忌？其实若果你真系有呢个耳水唔平衡嘅话，就要注意。 嗱，第一就唔好食生冷冻先。因为你一食生冷冻嘢嘅话，你就即刻抢咗你嗰啲阳气，你啲血管都收缩，咁啲血就唔到啦。咁第二咧就要保暖啦。咁第三咧个人就唔好话太过聚精会神好长时间啦。咁第四就最好唔好挨夜啦，因为你一定系要有足够瞓觉先至可以差翻够咯。咁所以总括嚟讲就唔好俾个人太过虚劳。咁但系有啲人真系已经虚咗劳咗嗰啲咧，就要自己养翻。翻强佢，因为呢啲症咧系可以断尾嘅， 哦，可以嘅， 可以断尾嘅， 咁都好。 因为断尾嘅定义就即系话你好翻晒，咁但系唔代表你又唔去调理身体，又去挨夜，又去忙过，又会虚过咯。所以呢一啲现象咧就要自己知道啦。可能后生嘅细路咧。少有呢啲症嘅，攬埋通常有得咧，都可能係四張打後嘅人。 冇錯，我都係差唔多咁嘅年紀開始，因為嗰陣時候成日聽人哋講耳鳴，耳咩鳴？係 啊，少啲嘅，係啦。嗱，女性譬如話，可能佢喺經後啊、產後啊，身體有流失，佢又冇乜保養嘅咧。佢可能又會容易多見啲嘅，老人家又係多見啲嘅，六七十歲嗰啲長者啦，開始踏入長者，咁佢哋又會多容易有暈咯，同埋係呢種耳水唔平衡咯，咁所以咧就要注意自己留意，唔好真係咁搏命咁捱夜，早啲瞓，咁啊煲啲湯水保養下，咁啊大仲可以咧，嗱我哋好多人頭先話捽耳仔啦，如果我哋捽下个后尾枕，我哋两边嘅风池穴啦，捽下头壳顶嗰个百会穴啦，咁呢一啲咧都可以借用一啲药油喺个穴位嗰度擦下，喺个头度擦下，咁啲血自不然咧就会走上去，冇错啦。咁系呢个系一个好嘅方法，可以试下。 嗱，取材我仲有少少时间，我想问清楚，头先你有两个唔同嘅汤水嘅，分别嘅就 系 有川宫白子天麻嗰个啦，同埋嘅就系巴棘道仲嘅，咁系咪要分别嘅就系唔同嘅情况就饮噶？ 如果系嗰轮晕得好明显嘅急性期嘅，咁我就宁愿饮川宫白子天麻，谷一谷啲血上去先。咁但系亦都要注意下嗱，我哋啱啱讲紧系耳水唔平衡嘅， 冇错。 如果佢系血压高嗰一种，面红耳赤嗰种人就唔好饮呢种啦，就唔好饮呢种啦，因为呢一种会惹啲血上去嘛。咁你已经谷得旺啦，再谷咪惊佢 危险啊， 系啦，唔好咯。咁第二种嗰、那个道仲嗰个咧，就系、是、当个人冇咁晕嘅时候啦。咁我就可以飲道仲巴棘嗰個湯，就固本培元，等佢個充實啲個腎精，等到佢咧就減低發生。咁但係當然啦，兩個交替穿梭，譬如話我今日飲咗川宮天麻魚頭啦，我可唔可以聽日飲下嗰個巴棘道仲咧？係得嘅，可以嘅，冇問題嘅，因為。就算有啲人我已經食咗止雲藥、止嘔藥啦，我個症狀緩和咗啦，咁我就直接再去補腎咯，咁係可以嘅。 明白曬。 今晚煲咩好咧？ 你應該係飲巴棘道仲。 O K， 因為你係高血壓。 O K， 收到。 O K， 好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嘅同一時間嘅話咧，再同阿徐 Sir 咧，就住唔同嘅一啲問題嘅話，再同大家解決一下。唔該曬，徐 Sir。 拜拜。 送旧迎新，送苦迎兔。 大家好，我是丰收快活人的瑞瑞李丽瑞啊。在兔年要送走一个坏习惯啊，我就希望不要再买咁多衫啦。屋企咧已经堆埋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旧嘅衣服咧，都唔知点算好。好， 就在今年嘅，将所有嘅衫送晒俾人哋着，等每一个朋友嘅话都能够感受到呢一份嘅温暖啦、 啊。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吐气扬眉。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 啊！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快到十二点钟，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啦。十五度气温，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嘅。咁我哋而家翻嚟就有 客家婆，之后就有片段人间。今日 系咩系列啊？ 嗯、 今日系唔系烂剧系列第三期啊？ 系啊，烂剧系列啊！因为琴日我哋蔡敬文佢指定要一定要。搞个喜剧啊！过年 咁啊，开心心啊嘛， 冇错啊。 OK， 好， 大家留意留意 留意留意。OK， 我先咧十二点新闻报告。 亡病例43宗，较前一日增加13宗，累计死亡人数系33057人。重症患者490人，较一日前。是较之前的一日减少13人。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相当清凉，翠夕和农历年初一。雲量增多，气温回升，年初二和随后一两日气温再度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42点，跌35点，成交金额7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5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6，升3.8；盈富基金21.68，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73.78，跌4仙。阿里巴巴113.5，跌1蚊；美团162.6，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2，升咗0.2仙；京东集团231蚊，跌8.6；药明生物68.3，跌1；诺辉健康30.95，升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4。英镑9.599，瑞士法郎8.472，澳元5.468，加元5.841，新西兰元5.042，欧元系8.4306。每百日元对港元5.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6627点，升488点。港金报17750蚊，跌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0.39美元，賣出1900.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恭喜发财，利息跳来， 谢门唔开， 一切拿来。 呢啲学得咁快啊？ 唔系啊，呢个重要啊，呢个代咗代， 系啦， 唔系。 好 啦，嗱，咁其实咧话讲紧咧，话呢一排见到，喂，出边嗰个气氛热闹， 系好热闹，好开心啊！ 我哋咧度过咗，谂起码成两至三年啊，吓比较冷清嘅新年啊，今年你真系 feel 到啊，成个市都旺起啦，系啊，客家婆 啊， 好开心， 前海先， 迟啲客家婆啊，我哋除埋个嚣张咧就仲好啦。系咪嚣张啊？ 哎，嚣张我哨开佢， 系啊， 哨咗佢。 唔系，我哋个口罩要烧咗佢啊！ 哨， 系啊，哨开佢嘅就系要烧咗。 因为戴咗个嚣张咧，睇唔到啲笑容啊！ 系啊， 除咗嚣张就有笑容， 唔开心，唔开心。 所以我哋要献望后溪后溪五树戴嚣张吓， 冇错冇错， 而家都 后溪后溪 后溪后溪真系好快 好 快，咁唔需要戴口罩啦。我谂相信呢一个都系大家嘅新年愿望啦。好啦，咁啊要准备过年。年咧，我又想问一下嘅就阿少壮壮同埋阿爸 B 哥吓，而家户口可以做啲乜鸡啊？ 士邋遢， 蛇邋遢，士邋遢即系咩嚟啊？ 蛇邋遢， 我以为你食咩遢？ 蛇邋遢 啊！其实阿少壮壮啊，你可唔可以即系认真啲、严肃啲咧？ 佢好认真，做咩事啫？ 我唔认真咩？ 做咩针对佢啫？ 你从边个 point 觉得我唔认真？ 因为下个礼拜 你冇攻击佢， 初四啊，将佢嗌唔好口啊！有咩 咁我哋留翻年初三先留啦。 系啊，我做一日嚟啊，好唔好？等你哋插口。 但系咧，我话俾你听，蛇邋遢，蛇邋遢啊嘛，蛇邋遢咧，真系咧，你唔做唔得。做又辛苦，但做完就好开心。 系啊， 当你做完啦、挨完啦，你望到个成果，你开心。但做嘅过程咧，好似头先家居明讲咧，拆嗰啲渠嗰下边嗰个 U 型嗰嚿嘢咧，哇！你真系两个口罩，你都仲闻到啲臭味。 系啊，喂！但系你有冇发觉嘅就系洗邋遢咧？我又系好惊开始咗之后你收唔到。 系啊， 点解啊？ 你唔係咁樣，你 即係呢 part 乾淨唔得，嗰度污糟， 冇錯。同埋嘅就係你會發覺嘅就係有啲嘢嘅就係你唔可以做一半噶嘛。係 啊， 同埋你就啊整曬啲衫落嚟啊，跟住又執，跟住個嗰度咧又要抹咁樣，跟住你發覺就所有嘅嘢堆曬出嚟，跟住你就一樣一樣慢慢去收拾個殘局，做極都唔完。 八點鐘， 我試過啊，我試過有一次我就話我一定要再出所有嘅嘢抹曬，真係抹到年三十晚嘅十一點幾啊！ 哇！ 咁我就覺得好驕嘅，因為我好想快脆脆。即等年初係啦，跟住守歲啊嘛，過年啊嘛，哇！點不知真係差唔多成搭九搭十先至完咯。哇！跟住就哇，機明槍正，你都係覺得好開心， 同 埋人已經好攰。 你覺唔覺得有啲嘢咧？平時你望佢咧冇乜所謂嘅，譬如我哋啲露台咧嗰啲大玻璃咧，平時咧係嘅，有嗰啲水污跡啊，或者落雨撇嘅跡，但你望慣又冇乜所謂。但你開始抹咧，嗱，我嘅開始抹。一开始抹完之后，点解仲系有水渍？又再捽，好难抹。 其实应该问阿家居明我，即系点样抹 玻璃？玻 璃 玻璃好难。 嗰只嘢佢识唔识啊？ 喂，家居明，佢话你 系 你嗰只嘢喎，系 啊，赵海怡争菜， 你 搵个 拍子簿抄低佢，到底佢讲嗰啲咩嘢？ 你嗰啲我识啫，你头先讲嘅嘢。 我话你唔好咁样，喺人哋走咗嘅时候，背后度讲人坏话。 系啊，佢最兴呢样嘢， 即系呢啲最唔要得嘅，系咪？哎呀，唔好咁样。 记住，记住。 系，我蔡锦 mention 过。 我想问咧，你哋 面前讲， 你哋抹玻璃咧，用唔用一啲清热剂，定系用清水噶？ 我以前曾經試過嘅就係、是、話抹玻璃也好，或者係抹鏡都係嘅，咁就係用嗰啲舊報紙啊嘛。我覺得其實身體最乾淨。 用唔用清潔劑先？ 唔用清潔劑，用水。 清水啊嘛， 係 啦， 用水咯。跟住就係用呢、這、一個報紙，用舊報紙抹。其實我本人覺得係最乾淨。 而家冇報紙抹其，我用嗰啲廚房嗰啲叫做tissue 抹手嗰啲咧，即係譬如洗咗間抹紙 嗰啲。 你會黐到成塊鏡都係噶嘛？ 就唔會 放眼 抹極都唔乾淨咁樣，我覺得。 有時有啲印添啊。如果你用得唔好， 系啊， 彈彈咗， 系啊， 你用嗰啲纖維嗰啲布咯，系啊，嗰啲而家咪有好多嘅 乾布， 系啊，個纖維嗰啲乾布，咁其實你用嗰啲抹玻璃嘅玻璃水都應該容易搞嘅，不過係嘅，你唔知點解嘅就係你抹完之後咧，見到人 總有啲 打側望一望佢，你就會見到啲嗡嗡嗡嗡咁樣嘅， 又再抹 啦，算啦，係咁意嘅啫，係嘛？ 意思 算啦，算啦， 係啦，嗱，以前咧阿客假婆位點 样系粗嘅脂肪咧，都系一条糖尿，咁啊直系糖瘤啊。咁所以咧就系我哋以前真系好开心嘅。你系咪住糖瘤？ 系，我细个系住好多年糖 瘤。五层咧啫嘛，或者六层楼层， 我四楼，我 四楼，四楼、五楼、六楼嘅啫嘛。 系咪木楼梯嚟嘅？ 唔系木楼梯， 未必， 未系。 如果木楼梯嗰啲应该战前噶啦。 系啦，你系应该住嗰啲嘅。 系 啊， 我去 过亲打仗嘅时候咯。 亲戚嗰度咧，佢住大黄东街啊，湾仔 有木楼梯系有， 木 不过 唔 多。 哇，好正，我去过一次啫。 啊哈，好啦，咁我哋嗰啲又唔系嘅，佢讲紧应该系嗰啲系街砖啊， 都系街砖 嚟。咁啊，嗰啲街砖 好窄，楼梯通常好黑，嗰啲照明系好黑。 但系危起机地之前咧，吓个婆射一次好嘅，我绑树射尿台啊， 咩 射 尿 台 要洗楼梯啊？ 哦，洗 个 洗 过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一年咧就我得一次嘅。 我举手，因为有阵时咧有啲细路仔喺度屙尿噶，喺啲楼梯，所以真系要洗噶。大人都有 啊，大人都有啊，狗仔都有啊，你分唔出噶。总之都系压压地啊，咁你一定要噶嘛，喺啲楼梯转角嗰啲位置好鬼衰噶，摆啲扫把啊，跟住喺嗰度咧又要屙尿啊咁样。所以咧你重要嘅就系一年一度咧，你会同上边咧你会倾一倾嘅，因为当你用沙粉省到干净晒嘅时候，自己嘅楼层你梗系自己省啦。省完之后嗰呢个上边度一路淋啲水落 嚟 嘅，有冇见过啲咁犀利嘅场面啊？ 好似瀑布咁噶， 好开心噶， 咁系啊，但系好大工程， 楼梯好开心噶， 就 好 干净 啫， 系好。 系啊，咁呢个就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我哋过年嘅时候要做嘅嘢。 做一样嘢咧，因为以前啲楼层咧比而家啲新楼高好多嘅，所以如果你要洗嗰啲天花板嗰啲咩含氟丝芒系难好多嘅，你真系搵得好高嘅梯嘅， 撩佢落嚟咯。 要啊，撩佢落嚟啊，系啊，嗰啲嘅蜘蛛精咧，真系时候嘅，或者 我唔会撩个蜘蛛精，我撩就会。 我知 撩 嗰啲同你喺楼梯角嗰啲唔同嘅。 唔係樓梯角，暗嗰啲暗角。 咁仲有咧，有啲咩嘢你哋會做噶？銀董兒誒，唔可以綁樹彩活噶，我抹東西。你係咪唔使幫手喺屋企 抹 嘢 噶？要抹噶，嗰時 抹自己塊面。 面啊，冇抹好耐啦，佢你睇下佢幾多眼屎，佢好耐。 頭先我就趌啊，小張張同學，你就 你知你趌佢啦。 你依家無端端你又趌我， 我 洗面 報仇咯，我攻擊翻你啊！ 你偏心， 我冇，我只不过系公道。 哦、okay、 好啦，咁你有冇帮手？ 有， 抹绑树。 都系清洁间屋啦，系啊，细个就帮阿妈擦地打蜡啊，因为你胶地板啊。 哇，仲有打蜡呢样嘢啊？你我谂翻啲木板地真系要打蜡， 要噶， 要打蜡， 打完靓仔好多。 系啊，同埋滑嘅，唔知点解个地下就可以喺地下度扇嚟扇去。 但系以前有啲打蜡机噶嘛，系咪转嗰啲咧？ 你啲富有人家梗系啦， 唔系我唔系讲我啊，我讲人哋办公室有啲专打蜡。 有 公司嚟噶嘛，即系一路推佢喺度转，谂住 系啊 咁噶嘛。你嗰啲应该系跪喺度嗰啲，一路系咪慢慢嗰啲 吓？抌沙粉咯，头先我同你讲嘅擦咯。 我咪讲咯，我哋以前系用沙粉嚟铲地噶嘛。 擦完再抹完干晒啦，就打蜡。 我試過有一次懶醒，因為屋企咧就叫我嚟幫手做嘢啊嘛，銀行 sell 個唔地兜啦，係咪？咁啊覺得咧打粒，銀行話誒天樓下都後窗而砌上去啊，後即後舒服咁樣，即係話細路仔其實唔識，咁啊以為嘅就係話要打粒咧個地下踩上去嘅話咧，吱吱聲你會覺得哇好爽啊咁樣咯，跟住咧我哋就用嗰啲咧我哋抹家私嗰啲咧碧麗圈啊， 嗯，知道啲黃色嗰只。嘅啫，好香嘅啫。 哇！闹到飞起。 点解啊？唔得噶。 抹地啊！我哋搵你喺个地下度打蜡啊！咁你啲实老人家，你行上去嗰阵时候，你跣死佢嘅大佬。 系啊， 系啊， 你特登嘅。 唔系，我觉得好难受。 我报警拉你。 因为其实冇，但系冇人。 佢而家搵位插啊！ 唔紧要，因为冇人发生意外。但只不过就我觉得就我明明啊，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好好，但系你完全唔能够感受到我呢一份 孝心。细路仔就系咁样 样，有时会咁做多咗 咯。不过你讲嗰支嘢咧，我成日有阵时咧，我系喷嗰啲梳化啊、家私，好似就算唔干净，因为有啲香味。 感觉上嚟， 感觉 上 嘅香 味啲，冇错。 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嘅话，咁啊，仲有一啲咧，就我觉得以前啊好有新年氣氛嘅，但係可惜而家禁咗嘅係 炮仗、 哨炮槍、 哨炮槍。你哋有冇玩過啊？ 我好驚。 我喺鄉下有， 但 係 我覺得新年係有玩過，但係 我 好驚。 鄉下都冇試過，唔係香港 從來冇試過。 鄉下做又香港冇。 嚇、啊！你細個時候冇玩過啊？ 冇啊！ 哇！你童年真係幾缺乏嘅 喎。 冇啊！香港 炮仗，你有冇見過咩叫炮仗啊？ 咁細支嗰啲啊嘛。 香港未禁之前，其實都 你都在生噶啦， 係 啊， 啊，你在生噶啦，你已經有木樓梯啦，你都係戰前，你已經喺度啦。 客家婆。而家你用在生呢两个字，长嘴， 即系你仲仍然在人生咯。咁你冇理由未经历过噶 嘛？ 我喺香港冇玩过。 哦， 系啊，真系冇。 你唔会冇好奇嘅咩？嗱，点解咧？就算你屋企唔买俾你咧，你行出街啦，你一定要成地都系炮仗烟噶，红卜卜成条街。 好靓啊！ 咁你都会阿妈点解成？ 冇啊！我细嗰时都差唔多六九年、七零年。即系识玩想玩嗰啲啊！ 唔系咁嗰时废咗未啊？ 禁咗啦， 禁咗啦， 禁咗啦！ 你冇觉得咁后生？佢都玩过，你点会未？ 佢乡下地方一定有得玩啦、 啊。不过我觉得鲜人如果系啊，其实虽然系话系咁啫，有时你会间唔到听到啲炮仗声嘅。 听到一定有， 特别系喺年三十晚就嚟踏入十二点钟嘅时候，你就会听到有啲人叫嘅， 系啊， 惊你吓亲。 有啲汇演咁样， 系啦，有啲汇演嘅。咁跟住咧，佢就会隆隆隆隆，佢仲要系会烧一。堂好长嘅炮仗，好耐嘅，咁、 啊、 你真真系觉得炮竹一声吹够碎啦， 好正、啊。 其实炮仗咧系危险啦，不过咧就烧嗰人可能就会危险啲，但系有一样嘢咧就 系 话对其他人都危险嘅。唔、 啊、 知道你有冇玩过叫做火箭啊？系、点着佢会咁样射咗 人箭， 穿云箭啊！咁如果你真系喺街玩咧，系、真可能会整亲人哋， 系啊， 的确有危险、 啊， 都危险嘅。咁玩嗰啲白白嘅得唔得？ 白白或 者 擦。地炮， 嗰啲俾人恥笑啦！ 你冇玩个擦地炮？ 系啊，擦地炮都几好啊！ 你玩个擦地炮，点解未玩个炮仗咧？ 真系冇啊！嗰时即系懂事都冇得玩炮仗。 你真系好迟先懂事啊！ 我觉得你应该会玩擦地炮咧，跟住咧就有啲看阿表姐着咗条新嘅裙就劈。我觉得你会啊， 表姐， 你弹弹佢啲脚。 我好尊敬我啲表姐， 你好尊敬你啲表姐，但佢着裙嚟嘅时候，你就唔系咁。 好似冇着个裙嚟， 又见到佢好靓，着条裙仔啊咁样。你嗰日讲嘅， 好啦，嗱，我哋讲咗有好多嘢咧，跟住我哋会讲下啦。咁我哋客家婆来了，今日要讲嘅就 系 客家人点样准备过年啊？ 过年 好啦，嗱，其实咧，头先我哋有讲过嘅就系年三十晚咧，好似琴日啊吓，客家婆咧有讲过，就系话咧，除咗话会用呢个碌柚叶之外，我哋仲会加一种咧叫做 菖 蒲嘅嘢，菖蒲嘅嘢咧，但系喺呢个客家嚟讲， 我琴日即刻走去买，买唔到 嘅，冇嘅， 系咯， 街市买到， 唔系啊，嗰个卖菜哥嗰个咩嚟噶？冇听过，佢连听都未听过。 我谂呢个真系好稀有啊！ 系啊，真系好好，我琴日买咗好多。 琴日咧呢个 你买到啊？ 你又买咗啊？ 系啊，我买咗，琴日已经买咗啦。 琴日咧街市卖嗰啲叫做咩碌柚叶咧，系八蚊扎，八蚊扎，八蚊扎， 都贵咗咯。 大量货吓，大量 早几年五蚊扎啫嘛。 哎呀， 算啦， 好啦，咪买少啲咯你。好啦，咁啊而家嚟噶咯吓。菖蒲咧，其实如果喺呢个客家嚟讲，我喊咗塞姜蒲， 塞姜蒲 系啦，咁其实客家婆当唔知道嘅时候咧，听我同讲话，我要上石姜蒲，石姜蒲，佢哋咩叫石姜蒲啊？有都唔嘅，卖唔到俾我。其实咧，菖蒲咧喺客家话系叫做塞姜蒲， 点解三个字嘅？ 唔知，总之佢就系佢叫做塞姜蒲咯。我就将佢译为广东话就系话石姜蒲，跟住啲人唔知系咩咯。 哦， okay、 好啦，另外啦，我哋逢礼我哋逢初一嘅话咧，我一定系要食斋嘅，系啦，即系客家人要食斋嘅吓。咁食斋嘅客家话系点讲啊？ 食斋。 差唔多，蚀债， 蚀债 系啦，住债菜， 年初 二蚀债，要煮债菜，年初一食斋 吓。如果有人嚟咧，煮斋又好似唔系几好啊。 咁就可以喺初二嘅时候食一啲嘅就著名嘅客家菜啦，就系牙菇炆猪肉啦。 牙菇炆猪肉， 真系好得意吓！牙菇我琴日又买咗好多，因为好靓。 唔好整断个吊钉咯。 冇错，我就系要咬断佢就谂起你啦，跟住。 点解啊？我唔系好明， 冇嘢。 你咬住我 啦。牙菇咧喺呢个客家话嚟讲啊，喊咗薯菇， 薯 系啦，又唔系叫做牙菇嘅薯菇， 焖 煮肉， 焖 煮肉。 熟顾满煮肉，咁啊好多时候咧，有客家人会多啲咧煮多少少咧，就等啲女啊或者啲仔啊翻嚟嘅话咧，带翻屋企嘅。 诶系嘛， 系啊，拎翻屋企，因为呢啲咧系越摆系越好食，越入味嘅。好啦，另外仲有咯噃，大家都一定会嘅，唔止系客家人嘅，年廿八洗完邋遢之后，我哋就要贴乜嘢啊？ 贴春 嘅啦，银行冚咗贴灰春， 贴灰春 系啦，贴灰春。 灰 春，贴灰春，好啦，去到第五个啦。咁我哋就头先有讲过就禁咗，但系咧客家婆咧觉得系啦，烧炮仓， 烧 炮仓就系烧炮仗啦，都而家冇啦，系咪？好啦，另外当然啦，细路仔最开心嘅就一年一度就唔系咁快，你要着件咩出嚟？ 新衫， 作善衫， 作 就系着新衫啦， 作 善衫。得唔得？ 得， 作善衫之后嘅话咧，我哋亦都要咧就系食一啲客家嘅取其意头团圆，我哋会食 汤圆， 汤圆，但我哋食咸汤圆， 咸 汤圆就唔系冚咗糖盐，我哋冚咗石咸拌。 石咸 系啦，先石咸拌就系咸嘅汤圆啦，石咸拌，冇错， 石咸拌， 石咸拌。当然啦，咁一年嘅话亦都要多谢嘅就系啲神灵嘅保佑，系咪啊？还神之外嘅话，我哋其实系简单啲拜神啊， 拜神， 拜神， 拜神， 系啦，神人爱拜神，坐车嘅要咧热年啊，听阿公报 佑， 就系要多谢嘅就系天阿公保佑嘅， 即系抹下佢啲嘢啊， 冇错啦，好似你咁系咪？ 增 头发 啊嘛，多咗头发。 黑头， 你帮佢戴翻顶帽啦。 系黑头多仔公， 戴翻顶帽好似会好啲。如果剪唔切啲头发， 因为加一啦， 而家 剪 落 落数 白，系啊佢咯，好唔好啊？好啦，另外仲有头先我哋有讲过嘅就系话一家大细嘅话最开心嘅前住唐楼嘅就系洗楼梯啦，卸寮台， 卸 寮台，而家唔使啦，系嘛？好啦，另外仲有啦，你最开心嘅就系乜嘢？恭喜发财之后讲。 跳嚟 系啦，咁点讲啊？斗利是， 跳利是， 啱叻仔，跳利是， 跳利 是，系啦，大人嘅梗系要派利是，就派利是啦。好，时间无多，我哋重复一次，系啦，嗱，跳利是好易嘅就 T I L L L E E S E E， 冇错， 跳利是， 跳利是， 系啦， 好啦，嚟啦，首先啊，我哋要讲嘅菖蒲系， 石蒲蒲， 石姜蒲啊，石蒲蒲。 婆婆是咩嚟噶？ 喂，佢专喺度搞事，多余嘅啲人，你唔中意你出去啦。 冇时间食斋， 食斋 牙。 咦，你个咪冇咗声？可能你头先闹人嘅时候闹坏咗个咪。 好，牙膏炆猪肉，素菇 焖串肉， 贴灰春， 贴灰春， 烧炮仗， 烧炮仗， 着新 衫， 着 新衫，食咸饭，拜师，食年菜，跳李斯。 哇， 跳利是， 好，我哋即刻嚟咯噃。 老师，佢指住我讲，头先嗰个斗利是， 我帮你帮。 我觉得有少少，我怀疑佢讲啲唔好嘅嘢。 唔好理佢。第一题，形容男人啊对女人啊百般迁就，搓圆揿扁，我叫佢做女人。 唐安咸泼石咸笔， 石咸笔 呢个，佢冇嗌名，佢 冇 嗌名， 你 听唔到啫嘛。 好，跟住啦。结咗婚嘅人新年要做啲嘢俾爸爸边个？ 跳利是， 跳利是 系派利是。 好，出家人系唔可以食荤嘅，系当 唔可以食 荤嘅，佢要食乜嘢啊？ 要食呢个 食乜嘅？ 烧泡啊，唔系唔系， 啊错， 薯菇焖猪肉。 出家人点会食薯菇焖猪肉？你黐咗线。食咩啦？补答啦，冇时间。 蚀柴，笨蛋。 去黄大仙去投猪香，因为新年我哋要做乜嘢祈求？ 拜 朝张张，拜神系啱嘅。相传啊，过年要做啲乜嘢？赶走年兽啊！ 石柴铺，踢灰尘，烧烤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繼續在瑞士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他在午餐會致辭時表示，香港正從疫情快速步向復常，加上內地加速開放，今年經濟將重拾增長動力。在一國兩制的優勢和國家堅實支持下，香港作為全球唯一同時匯聚中國優勢和國際優勢的地方，可以在金融和創科等多個領域積極發揮聯通內地和世界的作用，積極貢獻亞洲的繁榮和持續發展。陳茂波早前出席了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的特別致辭環節，又和來自歐洲和日本金融機構的高層代表進行早餐會，介紹香港最新發展情況、制度優勢和前景。有報道引述消息指，若果隔離令撤銷，指定診所和遙距診症服務將會停止。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近幾日新冠確診個案回落至3000多宗，相信情況會維持一段時間，指定診所應該繼續維持服務。他認為社會要復常需要有退場機制，當新冠疫情去到和流感情況相近就可以退場，可能要等到6至7月。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在同一節目說，現時院舍和學生仍要做檢測，如果放寬措施，擔心在院舍和學校有大型傳播，亦可能影響社區長者。他呼籲一老一幼接種疫苗。至於口罩令，梁子超認為2至3月是流感高峰期，相信過了高峰期後才可以考慮放寬口罩令。海關破獲歷來涉款最龐大的洗黑錢案，拘捕3男6女，涉及的懷疑犯罪金額高達60億。海關懷疑案中不法分子利用大型屋苑作為營運洗黑錢的中心。海關表示，被捕人士中有6人報稱無業，另外3人報稱是保險經紀、公司經理和商人，月入介乎2萬至10萬。他們經常不約而同進出紅磡區內一個大型私人屋苑的住宅單位。其中一名報稱無業的女被告更經常在單位過夜，相信她是主腦，負責集團日常運作。他涉嫌多次安排不明來歷款項匯到同區一間找換店，再派人到找換店提取大額現金，由集團成員以化整為零的方式到銀行或者櫃員機將款項存入由他個人是由他人開設的快旅戶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相当清凉。除夕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年初二稍后和随后一两日气温再度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49点，跌28点，成交金额7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5点，升5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77.8升4元，盈富基金21.68跌2仙，中國恒生中國企業73.82冇升跌，阿里巴巴113.6跌9毫，美團162.6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2升了0.2仙，京東集團230.8跌8.8，藥明生物68.2跌2.2，諾輝健康31.05升2毫，新東方在線61.6跌5.7。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 港元 7.824， 日元 131.51， 瑞士法郎 0.924， 加元 1.34，人民幣6.784，英磅對美元1.227，歐元對美元1.077，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644。日經平均指數報26,794點，升655點。港金報17,750蚊，跌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7.51美元，卖出1,898.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送旧迎新，送苦迎酬。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新的一年最想送走屋企人心里面的贪念啊！因为我哋全家人都好鍾意买嘢嘅，先唔好讲断舍离，送得走呢一个贪念，我相信2023年肯定会样样都掂啊！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搭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 机电工程处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人间，上海酷，上海滩密码。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浑浊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爱你恨你 晴，哎呀，晴晴啊！ 喂，哎呀，又发咩神经啊？一早啊，发埋啲咩死人开口梦，你咁啊嗌生晒咁啊，你起身搵嘢做啦，你晴晴。 喂，包租婆， 咩啊？ 你有冇搞错啊？ 咩事啊？ 我啱啱梦到我揽住我心爱嘅晴晴，佢仲有 二台嗰、那 个，用佢嗰、那個。用佢听我讲啦，阿晴晴用佢嗰对，哇，佢嗰对， 你小心啲讲嘢啊你， 咩啊，又又软又滑又白，好似搵梳打粉洒 过，你讲啊， 嗰对手轻抚我嘅脸。 你嘈醒我，最衰都系你啊！ 你啊你啊你啊，你姓许噶咋？你真系觉得自己许文强啊？ 咩啊？ 你笑下你自己死人样啦，五尺都唔够啊！学人着孖个褛，你睇下件褛拖晒， 关你咩事啊？ 有窿又唔补，我睇见你个死人样，我眼冤啊！我 呢个窿留翻嚟去厕所噶。 我知。 包租婆，我警告你。 咩事啊？ 唔好在死仔前死仔后闹我。我伤害万人迷许文文，跟住我死咗之后真系嚟揾你，你就死啦。 系啊。我惊啊！我惊你冇做交啦，都惊你死啊！ 你唔使吓我， 你 冇化妆吓到我 啦！你日日瞓到日上三竿啊！你啊唔愿起身啊！你 哎呀得咯，包租婆 咩啊？ 哎呀，其实我知道你紧我嘅，你蚀我先咁怒气啫嘛！喂，而家咧我肚仔饿啊，你有冇嗰啲豆腐油炸鬼我叹下得唔得啫？ 咩豆腐油炸鬼啊你？ 豆浆啊，唔系豆腐啊，豆浆油炸鬼啊！ 系啊，你瞓醒啊你？ 系啊， 边有豆浆啊？ 咁咪唔系咯？你冰雪聪明，你实知道边度买噶系咪先？ 你咧，你个衰仔，你最叻个死剩把口啊！你喺树上面嗰啲咁嘅雀仔嘅话，都俾你氹落嚟嘅， 唔好 讲 咁多啦。 诶， 我要豆浆油炸鬼喎，买啦，我肚仔饿，肚我就冇力，冇力做咩都冇用。 得啦，我真系冇你收啦，买包包烟仔俾你我买。 好啊，好啊，包包 烟仔 唔该晒。阿底石，快啲去，快啲去，快啲 去啦！ 喂，做咩？做咩？做咩？做咩？咩事？ 有人暈咗喺 门 口啊！ 有人暈咗喺门口，喂，扶佢入嚟，扶佢入嚟，三门三门三门， 我唔够力啊！ 拖佢入嚟，拖佢入嚟， 救命啊！ 咦， 救命！ 喂，未死噶喎， 未死噶喎， 咁点算啊？ 唔好讲咁多， 帮 帮帮帮手推，嗱，一、二、 一、一、一、 你净系嗌做乜嘢啊？一齐推啊！你一阵边嗌一二一二做咩啊？你咁你拉拉队咩？ 我谂住推入你间房嘛，咪一二啦。 咩我间房啊？我间房咁乱，推你间房嚟一二一。 喂，男女授受不亲啊！我仲系黄花闺女，俾人知道嘅话，仲使讲？ 你个样唔似黄花闺女喎、 啊。喂朋友朋友啦，江湖救急咧，你哋倾偈冇所谓嘅，但系你推嚟推去，我个头冚咗个墙度。哇，十几次我 八次咋嘛？ 哎呀，佢喷血咧！ 系喎系喎，哇！佢个头爆开几橛喎， 死咯！头先真系唔觉佢个头流血。 因为仲有，你睇下佢个肚咩嚟噶？哇，好似啲肠咁嘅。 哎呀，睇过，唔单止系肠啊，你拉出嚟睇啊！ 拉出嚟睇， 唔好搞。 喂，老友，嗱，你受伤咧就唔好出声，唞下先。嗱，我睇完咧，帮你塞翻入去吓。 塞翻入去， 沿路塞。 呢啲系咩嚟噶？喂，咁嘅味嘅、 你冇食过牛杂嘅咩？大肠嚟噶嘛？ 哇，唔系咁嘅味啦！喂，你睇下消化系统真系麻麻， 好麻麻。 呢个哥哥仔，你睇下佢，哇，琴晚打边炉啦，你睇下肥牛啊， 仲喺里边 消化嘅羊肉啊。喂，阿叔，你一把年纪噶啦，食咁多肉， 仲食咁多鱿鱼，鱿鱼最难消化。喂，阿包租婆啊，喂，呢条鱿鱼咧可以仲食得喎，不如拎翻出嚟煮翻嚟食啦，好唔好啊？ 哎呀，唔好啦，攞乜料咪使惊佢咩？喂，系佢呕出嚟噶嘛，系咪呕出嚟真系唔要啦， 唔要。 咁我睇下仲有啲咩先啊？喂，今日我打边炉嘅， 打边炉啊，食咗佢啦。 你想食乜嘢？我睇下。喂，肠仔啊！ 咁细条肠仔都睇到，好似唔系肠仔嚟喎。 咩嚟噶？ 唔知啊？咦？ 呢两粒细细粒嘅咩嚟噶？系鱼蛋啊！ 喂，唔好搞呢两粒，我真系我留翻我肚饿嗰时食噶。你唔好搞。 佢又晕咗喎！ 晕咗！晕咗！ 咦？有人敲门喎！ 开门，开门啊！ 边个啊？嚟！ 大帅在此啊！作你嘅死啊！快啲开门！ 啊、 我怀疑你哋窝藏通缉犯啊！汪洋大盗啊！开门！ 死咯！ 人来啊！ 开唔开好啊？喂，你话开唔开好？好惊啊！我 嗰个有男定女嚟噶？嗌紧嗰个又似女人又似男人。 开门！ 喂。嗱，我唔知啊，呢间屋系你开门俾嗰个人入嚟噶，仲逼我推入你间房，其他我咩都唔知啊！ 喂，两位镇定啲 吓，咦，你识讲嘢？ 扶我上， 扶你上床， 上床， 系啊， 帮我 上 上 床，上床啦，上床啦， 上 床啦， 快啲， 系 开门啦，开门啦，开门啦， 系真系啊，真系嘥我脚骨力啊，踢开门啊，真系咁耐都唔开门啊！ 唔好意思啊，阿姐，咪大帅， 系， 你误会咗。嗯，头先咧，我同我爱人喺度咧就好亲密咁样，你明啦吓， 你唔需要我明白嘅，唔想听，你睇你个衰款啊，你，系咪通缉犯窝藏咗喺里边咁耐唔开门？ 冇，真系冇，真系冇，真系冇，真冇。诶，得佢啫嘛，嚟睇下嗱，呢个女人喺度吓， 佢 系啦系啦， 佢系你边个啊？ 佢系我包租婆。 吓，包租婆，你头先话同佢开心喎？ 唔系，我系包租婆，系佢包起咗嘅租康之老婆。 系租康老婆，租康老婆， 系 啊 系 啊，系啊，阿租康老婆识答。 喂，静士多，咁都讲得出嘅，有破绽， 有破绽， 系过嚟。大家睇下， 睇咩啊？ 睇咩啊？ 地下嗰啲果汁啊，嗰啲系咪果汁嚟噶？红色一笪笪咩嚟噶？咩血？ 唔系血，傻啦，系啊！嗱，我舐一滴俾你得，好甜，茄汁嚟噶。 真系果汁？ 茄汁唔系果汁啊！你识唔识听广东话？ 茄汁啊你？ 咩果汁啊？茄汁啊？ 我去西洋留学嘅，唔好意思，阿祖康系嘛？ 茄汁啊 ？ketchup 啦，即系系咪 啊？系啊 ，ketchup 啊？搞咩？搞成地茄汁啊？系咪开心紧咩？ 开心咁我开心我搽啲茄汁都得啫，你理得我啫，系咪先？我舐翻佢啫嘛。 咪知 我食薯条、啊、 真系世风日下 咩啊？ 乜嘢咩开包茄汁啊？一路开心又开包茄汁嚟做咩事？哎、你讲解清楚。 咁我食薯条啦。 系啊，食薯条啊，佢食薯条啊，佢食薯条啊， 系 啊，我一条佢有条，唔系我唔系佢有条，佢有食我有食咁咯。 薯条咧，净系得翻啲茄汁嘅。 真系咁样嘅 咩啊？点啊？ 你一条啊？ 我一条。 你一条啊？ 我一条。 我哋两个都有食。 系啊。 你一条，我一条，共开心。 系啊，食晒啦嘛，咁咪冇咯，系咪先？ 擘大个口，你啊，擘大个口啊，成个死人样嗰个咁啊！ 你啊，你又话你啊， 我问下你有冇热气嘢味啊？ 唔好啦，大帅啊！ 点解唔好啊？ 食完其他嘢，我惊你闻到呢个，你顶唔住呢？ 我唔信。哎，我胆生毛嘅，佢胆气你问下先，快啲，快啲去，快啲去，即刻问。 系， 死开啲，死开啲，哇！ 我咁远都闻到嘅真系。 喂，你啊，头先啊，仁兄，啊，你真系抵谂啊， 到我啦， 你话同佢开心啊，哇，臭到咁啊，你有冇食到？到你啦。 我好啦。 你犀利啲啊！ 嗯，犀利。闻唔闻到啊？ 冇薯条味喎。 咩？即系咁样噶，呢只薯条系最新啊，佢系冇薯条味嘅薯条。啊！真系好难买到 嘅。你唔好同我诸多辩驳某重吓，等我睇真啲呢啲咩先？呢啲咩 唔使睇啦，你肚饿未啫？我整个正宗嘅上海打边炉过你食下好。 系啦系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其实嗰啲饭冇嚟过，我唔识佢。我同老婆咧又啱啱开心紧，就冇开门俾佢。佢砰砰声，我哋唔理佢走咗啦。真系噶，系啊，因为我哋打一个窗，我见到佢喺人丛之中消失，仲同我拜拜入一入手，咁我哋咪继续喺度咩咯？ 你收声啊你，讲够未啊你？ 讲够啦。 我肯定地下嗰啲唔系茄汁啊！ 哎呀， 系 blood， 你有冇搞错啊你吓？当呢个人血系当茄汁嘅话咧，哎呀，仲衰嗰啲地沟人。 哦，你话个金铺头？ 系啊系啊，你俾天收啊你，阵间伤啊你，哎呀，真系 嗱， 成地都系。 我警告你两个啊吓！ 系咩咧？食茄汁有罪咩？ 把女声好快飙翻出嚟，卧床呢个通缉犯好大罪啊吓！杀头啊吓！ 知唔知？ 知唔知？ 知。 问你哋最后一个问题，答得咁爽噶啦吓！我嚟咁耐，你哋一直响张床咁耐，我睇你哋又唔系好肥，点解你哋两个可以压晒成张床咧？后面嗰个高高地咁样匿埋一个包袱仔嘅系啲乜嘢嚟嘅咧？打开张被， 冇 人哋 系你咁样咁咧，我打我呢边俾你睇嗱，我呢边嗱啊冇嘢啦，系嘛冇嘢。 到你揭你嗰张被俾我睇下。 哎呀唔好啦，唔系好方便啊。 有咩唔方便啊？见 到嗰啲哎呀唔系咁好嘅嘢，我怕俾你见到我啦，收埋啲咩嘢喺里面唔系咁好咧。 总之你记住啊吓。如果见到个通缉犯汪洋大盗啦吓，即刻就通知我拉人啊，兼 知道 请啊 ，yes madam， 拜拜。唉，那个搬男搬女上一车走咗啦吓，快啲搞佢。 喂，快啲睇下佢毒死未啦？ 打张被先。 后生仔，睇下佢生得都几好样啊！嗬，喂，做乜嘢啫？行差踏错啫？等我啊，帮佢抹翻干净啲污糟嘢先啦。你帮我洗下对脚啊！ 我要同佢洗脚。好啦，顺便脚底按摩，等下行气活血快啲好翻啊！喂，包租婆，你有冇发现啊？咦，佢脚板底有个纹身喎、 啊，系， 不如我哋反转睇下佢背脊有冇纹身啊？ 哎呀，有又点，冇又点啫？ 咁你咪会知道佢嘅身份，到底佢系大贼定系小脚色咯？ 如果佢真系一啲真系小贼嘅话，我一定会杀咗佢。 小贼就要杀， 点解啊？ 我大金花喺上海都总算博有名气嘅，人称十八娘。如果俾我知道十八娘俾一个无名小子上咗我张床，我以后仲点见人啊？我仲点可以再立足江湖咧？ 知，好，喂，唔好讲咁多住，嚟嚟嚟，一二三，我哋反转佢个背脊，睇下佢有冇纹身啊！准备啦噃，一、二、三，反！ 哇！救命啊！ 哎呀！将佢反咗，你做咩叫反右啫？佢个扭埋一条翠麻花咁啦。 咁拧翻出嚟啦吓。 拧左定拧右啊？ 拧左啱啱啊，咪咁会好乱。你咁我捉住佢对脚，我唔喐。你嚟拧咁得 啦。系啦，嗱你咯噃吓。喂，点解唔系你拧啫？我唔喐得唔得啊？我惊我唔够力拧。 唉，是但啦，是但啦。嗱，准备啦。哦，一、二。三反， 哎呀， 做咩唔反啊？ 零系零咯，你点解突然间讲反啫？我都唔知道你到底系反定零，你搞到我好乱哦！ 你有冇读过书噶？哎，唔好嘈啦，再嚟过，一二三，零、 啊，求下你哋放过我啦！ 喂，扭到成条流紧柴，流紧柴咁样嘅？ 哎呀，我都话咗反啦，你又话零啦，譬如我冇力啦，我而家冇力啦， 你整得埋佢只手啦，你帮佢执翻只手先啦。 等阵 咩啊？ 你睇下佢背脊纹咗啲乜嘢？ 哇！呢、這个字好深、啊，我唔识读、啊，咩字嚟噶？ 啊，两位救命恩人，实不相瞒，其实我系运财童子嚟嘅。 运财童子 系啊，我系童子兼袋咗啲钱喺身，所以又叫运财童子。行背脊咧就问咗宝藏嘅密码， 宝藏 你讲出个密码咧就全年行好运，大富大贵。但系你唔该帮我执翻只手 先。系咩？唔系嗌咪芝麻开门啊？ 唉， 唔系啊嘛， 密码 就系。 恭喜发财，万事如意。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连连。 欢呼声、歌声响彻凌霄殿。 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 个个懵懵懂。 恭喜发大财， 我要为你恭祝一句，事业永向前， 花开千万朵，生意长兴旺， 财运亨通，福星照，处处揾大钱， 声声要进贡欢庆， 杯杯要盛贡。 恭喜发财啊，老爷！哎呀，恭喜啊！ 恭喜！恭喜啊！ 系马大爷写噶， 我向大家恭祝一句，福星永伴随。 我要为你恭祝一句，岁岁乐绵绵。 恭祝身体健康，喜见南山。 年发财啊！ 希望大家咧睇完之后咧过个开心心嘅新年。 系啦，差唔多噶啦， 系啊， 年廿七啦，你而家去边度各大商场都系听， 全部都系你音乐， 系 啊， 好开心啊！祝福你在每一天里， 个膊头要喐噶， 咁先有舞台气氛啊嘛！ 真系好开心， 系啊，好开心，系啊，系啊，冇错。 就好似每日听住风骚快活人咁样，开开心心。听日十点再见， 来吧， 好， 礼拜四啦， 礼拜四啦， 再好系列， 又来了， 惊你啊， 系啊。嘉宾美年康嘅李志刚，听日喺年廿八，我哋一路洗礼塔，一路睇风骚快活人啊， 听日见， 拜拜。My kitty cat is all that, and then some. You are the one, gotta represent, gotta go the whole run. We could play all night, gotta do it right. Snuggle up, huddle up, nice and tight. My place and yours gotta be more. Don't really matter what you get through the door. Coochie, coochie, yeah, yeah, da da. Coochie, coochie, yeah, yeah, yeah. Mocha chocolate. 马小强，风骚快活人。